早晨，早晨，早上嘅6:09，咁啊，各位听众啱啦，咁啊，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今日朝头早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2024年5月29日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系农历嘅4月22嘅早上嚟嘅。咁希望大家可以迎来一个咧就清爽嘅早上，咁啊，真系啱噶，因为见到出边咧嗱25度啦，咁啊，相对湿度68%，其实都系干燥嘅早上嚟嘅，咁再加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啦，今天早上当我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已经完全感受得到咧嗰种凉风啊！真系唔系讲笑，真系凉风啊！舒服嘅，啲风吹过嚟嘅时候，有一种令到你心旷神怡嘅感觉噶。希望你哋都可以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去到今日好好地咧，就系努力工作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喺你人生入面最重要的其中一种嘅事情，一种嘅情绪，就是我哋嘅快乐啦。人开心嘅时间咧，会分泌一种特别嘅物质啊，一种嘅特别嘅荷尔蒙，去到杀死90%嘅癌细胞。所以我哋嘅心态都唔止一次咧，已经讲过啦，价值连城啊，活着就是胜利。咁我哋永远都要记住，喺我哋社会上边咧，我哋当然有个制度，令到我哋需要用金钱去到维系我哋嘅生活啦。但系健康咧，先至系我哋真正嘅一样嘢，快乐亦都系我哋嘅真谛嚟噶。所以有时候我哋简单啲，开心啲啊！你睇下，虽然前几日咧就有落雨啦，啲天气又唔稳定啦，但系今日朝头早其实我都见到一个咧好靓嘅日出，嗰种光咧，种颜色咧都渗透住喺个云彩入边啦。所以咧，生活每日咧，我哋都系要好好地咧，令到自己嘅情绪保持住快乐。咁你每一日咧都系价值连城嘅一天啦。提提你，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啊！希望啲强烈季候风咧可以吹走埋嗰啲空气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我 一首歌来自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天气方面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的。展望明日风势颇大，呼呼声了，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的、哦、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稳定，即如果要 plan 星期六日的活动的话，可能都仲要等待天气比较上稳定啊，即系起码话到俾你听，佢到底唔稳定系点样唔稳定先啦、啊。25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67%，强烈季风信号啊生效紧嘅。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冇错，香港的而且确好啊，因为我哋有稳定嘅供电系统。咁但系有阵时都会咧就要谂一谂嗰个后备电源嘅情况噶噃。咁啊，隨住咧就是、一啲嘅，譬如車中泊啊、露營等等嘅活動興起啊，咁啊，其實對於一啲咧就擁有大型嘅儲電量，但係體積又細嘅移動電源嚟講，那個需求咧其實亦都越嚟越多噶。咁香港有一個嘅獎項選舉，科技獎嚟嘅，咁啊叫做智慧出行大獎同埋智慧出行咁啊括弧智慧旅遊金獎，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啟航1000智能電源噶，咁啊能夠咧喺呢啲層面上面廣泛應用嘅話咧，就譬如係戶外用電啦、綠色嘅叫做環保潔淨嘅能源啦，同埋供電緊急供電嘅系統咧，其實對呢幾方面咧都係好有幫助噶。咁呢啲嘅獎項咧，其實都係表揚業界優秀同埋具有創意創新嘅產品，即係對於我哋好多唔同電力上面嘅問題嘅一啲解決方案啦。咁所以咧係噶，咁啊要有啲獎項咧就鼓勵一下呢啲嘅叫創新嘅朋友。啊，呢啲嘅獎項咧，亦都咧就係不斷咧就鼓勵大家去到開發嘅。咁啊，例如咧就係具有1000瓦電池容量嘅1250瓦嘅特定輸出功率嘅流動電源，即係呢兩個電源好重要噶。啊，提供咗咧就即係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出口，啲出口意思就係話俾電出口，即係你可以插入去嗰啲 pub 入邊，去到咧就等你滿足唔同嘅需要。嗱，呢一個一個大型嘅即係大電容量嘅一個小電池咧，其實咧就可以同時間咧就滿足到例如係雪櫃啦、儲食爐具、電動工具啊、冷風機，嗱冷風機唔係冷氣機啊，冷風機等等，咁啊令到咧即係好多朋友具有咧就譬如喺呢啲户外嘅地方都可以咧就享受到咧就係電力帶俾我哋嘅方便噶。而家有好多朋友都中意咧，就去到户外旅游嘅。咁呢一类型嘅新产品咧，原来真系可以帮助到我哋有好多呢方面嘅新嘅去向噶噃，令到我哋更加简单啦、方便啦。户外都可以做到好多嘢。我仲有啲发明咧，就系关于譬如太阳能嘅，我觉得都几好噶。咁啊，鼓励佢哋咧就喺太阳能方面咧用得更加出色，例如接收更加少嘅太阳能，可以发挥出更加大嘅电力，诸如此类啦。咁我以前咧都见过有啲咧就行山嘅装置，佢哋就真係一路行咧，因为晒太阳，就一路喺度咧就攞住个太阳能板孭喺背脊嗰度，一路吸收緊啲太阳能光，咁啊变成嗰个嘅电力，咁啊可以俾翻自己嘅电池或者手机，咁呢啲咧都系具有创意嘅一啲嘅奖项同埋设计嚟嘅。咁啊会唔会有更加多有点子嘅设计，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环保同埋啱噶？用多啲太阳能，太阳咧系地球以外嘅能源嚟嘅。千祈唔好嘥嘛！用咁多地球嘅能源咧，我哋咧都好快脆要面对气候变化嘅问题噶。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早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围墙跑鼓励不变？ 羊城院里万千草枝结尾是吐烂气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长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算早知结你是吐烂气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酷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求给下半生如寒真恋事到如今甜蜜要是永远再难到打前何妨一起放手别脱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叶振宏一首嘅歌曲《半途而废手册》。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揭啊！呢一本咧系成语字典嚟嘅。咁啊，话说春秋时期嘅时间啦，孙武就带住自己写嘅兵法书就去到吴国啦。咁啊，吴国啲人就梗系话：，哇，听讲你好劲、啊，啲兵法好犀利噶，有冇办法可以操练一下我哋嘅女士兵啊？咁啊，听到嘅人赞佢，梗系开心啦，就茅门啲冇问题。吴王咧就想睇下孙武系咪真系能够有军事上面嘅才能，于是召集咗咧就系宫中入边嘅妇女，俾孙武咧就去到训练。咁啊，宫廷入边嘅妇女当然系唔容易训练啦，佢哋平时咧就我哋服侍大家嘅。即使咧就孙武三令五申，咁啊好多女士兵然咧嘻嘻又哈哈咁样，佢不断就同佢哋讲啦，大家要严肃啲，严肃啲，严肃啲。咁啊，结果真系搞唔掂。咁无奈之下咧，佢就终于就挥刀啦。佢话唔听命令嘅人就要斩，结果就真系斩咗。好啦，由于咧即系大家嘅女士兵见到佢做真嘅，于是乎咧之后孙武咧一再督促底下，咁啊女士兵就终于开始好俾心机咁样操练出嚟啦。因为佢哋嘅心入面都会谂，我唔俾心机嘅话，命制都冇噶噃。三令五申意思就是解作命令，申是指说明申命，有多次的命令反复说明和告诫，如果你都不听的话，那么的而且确会可能引起牵连大波的。 而家當然唔會有咁嚴謹嘅命令啦。咁但係喺你工作上面，如果一啲需要就係做得好嘅事情，而你都係嬉皮笑臉嘅話咧，咁好似又真係唔係幾好。今日大家俾啲心機啦。 想每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灵感，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寸，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信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笑对酒当歌不识破，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笨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酒当歌，不识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呢谈大事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锁，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一首歌曲嚟自吴业坤，《神圣几何》。我望出边系25度啊，吓咁啊，嚟到6:29啦。听听一次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三藩市出席一场商务午餐会，提到三藩市湾区与香港所在的大湾区都有大型科技企业，但是人口规模不同，大湾区人口较多，多达8700万。陈茂波表示，香港非常有竞争力，包括非常低和简单的税制，货物、资本、人才、资讯自由流通，亦都没有汇兑限制， 機遇龐大，三藩市企業可以借助香港平台在內地甚至亞洲推出產品，初創以及不同階段的企業可以來港融資，支持業務發展。陳茂波又說，香港金融市場有深度和廣度，以股市為例，港股市值36萬億港元，日均成交額過千億元，至於新加坡股市市值不足6萬億元，日均成交100億元，兩者不能夠相比。警方表示，近月假冒網上購物平台客戶服務進行詐騙的案件有上升趨勢，今年頭四個月錄得468宗，單是四月就有207宗，較三月急升近八成，而本月上旬亦都有115宗。今年以來，相關騙案的損失金額已經達到1億9000萬元。警方說，騙徒假冒淘寶、抖音、微信和支付寶等平台的客服，俄稱事主在相關平台申請 VIP 會籍或者保險保障，如果不取消就會每月扣款，之後騙取事主銀行戶口和信用卡資料，並且轉走款項。這些騙案的受害人全部都是本地市民，最大宗損失金額的個案達到416萬元。警方提醒市民，正常的客服不會指示客戶以官方渠道以外方法處理款項，銀行職員亦都不會要求市民轉帳以證明是戶口持有人。格魯吉亞國會表決通過推翻總統祖拉比什維利日前對外國影響透明度法案行使的否決權，預計國會議長會在未來幾日將法案簽署成為法律。在國會外有數以千計的民眾集會抗議國會的做法，祖拉比什維利就發表視像講話，批評執政黨議員選擇了俄羅斯的奴隸制。他又呼籲民眾在十月底舉行的大選投票之中將這些議員趕落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就表示，美國譴責格魯吉亞國會推翻總統對法案的否決權，歐盟就表示深感遺憾，正是考慮所有的選項，以對最新事態發展作出回應。日本厚生劳动省确认在小林制药公司含红曲成分保健品原料之中检测到的软毛青霉酸会对肾脏造成不良影响。厚生劳动大臣在向首相岸田文雄汇报之后接受记者采访，他说除了确认软毛青霉酸会对肾脏造成不良影响之外，樣本檢測亦都確認其他兩種之前未知的化合物存在，推測這些物質都是在培養紅曲的過程之中混入的青霉菌產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星期五驟雨增多，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6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魏炳郎。初我进入呢行嘅时候咧，我系做电视配音嘅。但系后屘咧，发觉到做 DJ 咧更加吸引我。原来一个人咧可以坐喺个直播室里边咧播佢中意听嘅歌曲，就系呢个吸引，所以导致我参加呢个 DJ 行业。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哇，高处不胜寒，原来真系至理名言，好冻啊！ 肥强，你爬咁高做乜嘢？危险啊！你落翻嚟啦 ！Sarah 姑妈，我知你关心我，我已经好足够啦。我爬咁高咧，系因为我想感受一下响吊棚工作嘅 feeling。 肥强，我想你落嚟帮我拖地咋？大家如果想关心维修及装修嘅吊棚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搭棚防堕有神器，求稳安全吊带保护你。我系 Oscar 张次豪。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喺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唔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噶。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好清凉嘅早上。今朝出门口以为，做咩啊？秋天啦咩？未，因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天气系不似预期嘅。昨日仲同大家一齐讲，哎呀，可能下星期二咧先至有太阳。诶，不过昨日完咗节目之后，下午、中午嘅时候咧都有太阳，我就即刻带咗我啲狗啊去跑，因为谂住，哎呀，成个星期都落雨出唔到街啦，所以我哋都要每一日都要有盼望嘅。都是要有希望的。6:38，我的希望就是小白，我回来了，你都在这里了。 你这样讲好像讲到你的希望是我。我的希望是小白这样。不是吗？ 成为小白。 唔会，唔会。 又成为不到的。 不会。性别方面都成为不到啦。 好像小白这样。咁犀利， 我唔犀利噶， 唔犀利咩？ 唔犀利，唔犀利，唔犀利。 琴日点啊？开唔开心啊？完咗之后有太阳，有冇去跑山啊？ 琴日冇啦，你知道我去咗边噶？琴日出咗荃湾啊嘛，系啊， 听众唔知啊嘛。嗱，我就知道你咧，琴日咧就系呢一个工作啦，要等工作啦，咁就要去喺外面咧，喺个 coffee shop 咧就等咗好耐。咁就你啱啱都有同我讲噶啦，就系你咧系咁玩电脑啦，唔系玩嘅，系做嘢嘅。 系啦系啦，好彩有电脑喺身咋， 系打发时间。 系啊，唔系如果唔系你就啲时间错配咗啊。 哦，系嘅。 系我好怕咧，因为人每日都系得24小时嘛，时间用错咗嘅话咧，咁就好麻烦啦。即系有钱嘅又24小时，因为我呢啲即系普通人又系得24小时，个问题就系大家点样去到善用嗰啲时间？如果我冇电脑喺身嘅话咧，咁我就可能要翻到屋企先可以又攞翻啲工作嚟做，咁咪嘥晒咯。 系，咁你有冇计过自己究竟喺24小时内一日啦，用电子产品系用咗几耐咧？ 用电子产品，经常都会电 提醒你电话， 电话有个 report 噶嘛， 系啊系啊， 每个星期都有个 report 噶嘛，系啊系啊。 你有冇睇啊？ 立一立过啦，都唔算多嘅，其实都系几个钟嘅啫。 系 啊，几小时嘅啫， 一个星期几小时定一日啊？ 一日系啊，一日几个钟系啊。 你知唔知我去个 report 翻嚟俾我系几多？我试过一日咧系用咗 10小时咁样。 咁又未？我觉得6小时已经好夸张，一日6小时 系啊系啊， 即系差唔多大唔好大半日嘅，但系变相系你谂下，我哋起身。 工作可能都是12至到15、6、7个小时而已嘛， 嗯， 但是用了6个钟、哦，6个钟去是玩手机，哦， 啊， 即是当然不是只是玩的，你都有做其他东西的，可能做 research 啊又成功啦， 啊啊， 但是呢都其实长时间是对着电话的嘛，啊，我就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发现到眼睛嘅问题咧，其实都真系偏攰嘅，系啦，攰嘅时候咧，咁你会点做啊？眼睛攰嘅时候， 按摩下佢咯，有啲方法噶，有人话咩，捽下只手，系咁捽，跟住捽到佢兴，跟住就控入去个 eyeball 嗰度，即系个眼球嗰度咁样控落，咁就有一种好暖嘅感觉，咁舒服 嘅， 系啦系啦系啦。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女士做 facial 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有人手按眼啊。我是很喜欢做 facial 的。我是很不得的。我只眼不要被人教。 为什么 我怕。 你怕被人掂？ 我怕是啊，我怕的。 如果你的仔掂你的眼。 那他又不同。 那化妆 化妆呢那就冇 化妆。你不用画眼线啊，那但是都。 不是啊，有时候化妆师都说你画眼帮你画埋精神一点好不好啊， 这样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内定外那些不识。 或者遮下黑眼圈啊，遮 黑眼 系啊，都会掂到你眼睛部分。 少少咯， 你会唔会系咁眨眼嘅？ 要逼自己唔好眨眼，同埋要逼自己话俾人听，我唔惊，输人唔输阵。 哦，即系你冇同佢哋讲。 我梗系冇啦，唔都同佢。 我下次帮你同佢哋。 化紧妆嘅时候同佢哋讲，喂，你搞我只眼会惊噶吓。 唔系，咁因为如果咧，佢哋知道咧，其实化妆师好好嘅，我哋台啲化妆师咧，有阵时譬如佢知道你啊，你今日只眼攰，好容易干，咁譬如有一啲位佢需要你擘大 hold 耐啲咧，佢会画一画就要你使唔使休息一下咁样，即系当佢知道你嘅情况，其实佢都会就住你嘅情况嚟到去俾少少时间你休息咁样，几好好嘅佢哋个个都 系啦系 啦，咁其实我啱啱喺度谂翻咧，就系以前小学嘅时候咧，其实沙士完咗之后，每一个朝头早咧都会有一啲健身操，咁唔系就咁企喺度嘅，每个月咧都有唔同嘅，可能主题就系眼睛，一个月嘅主题系耳朵，一个主题系个鼻或者系个面。咁样啦，咁就有啲按摩咧，就系望住个电视机。佢哋嗰阵时已经有直播啦，咁啲同学仔咧就会喺个校务处嗰度直播，然之后点样教大家按只眼咯，系啦，咁我觉得几有趣嘅。我而家都仲记得系点样按噶，咁但系我自己， 哦，点解我以前冇啲咁嘅嘢嘅？我冇噶， 唔知道，每间学校唔同啦。 直播都已经冇啦，以前咩校务处直播啫，边咁多？ 咁啊，好后生啫嘛。我好后生噶嘛，好近代嘅啫，我系咁所以有咁，除咗系啲眼部按摩啊，又或者咧系啱啱小白有话啦，就系攞啲温度啊，可能一啲热敷啊，敷下只眼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去滴呢个眼药水，你多唔多滴眼药水啊？ 我唔多，除非系要戴隐形眼镜咯。 系， 戴隐形，如果系好早戴隐形眼镜，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早上如果要戴隐形眼镜咯，通常我都会滴一滴。眼水 保湿咁样 嘅，系啦，湿咗跟住先再戴 con 咧，咁啊容易啲 hold 住副 con。 哦， 如果唔系咧，就戴嚟戴去戴，一戴佢就跌，一戴佢就跌咧，把火咁样。 系咁，好多人咧其实都会选择咧喺一啲眼睛攰啊，又或者系出现红筋啊，或者系你啱啱讲啊，可能喺唔同嘅习惯上面咧，都会咧滴下眼药水咁样。咁但系咧，日本有个药剂师咧就同大家讲啊，佢话其实眼药水咧都唔可以乱滴噶，原来有一啲方法咧，可能我以为平时。自己的习惯用了啦，但是原来其实这样呢是不需要的咁样。咁所以找到这一篇的报道之后呢，我就决定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始终眼睛很重要，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来的嘛。咁其实他都有讲啊，他说首先呢第一就是呢，当我们滴眼药水的时候，小白你会滴几多滴？ 一两滴咯。 一两滴， 系啊， 即系一两下咁样。你点样先觉得啊？ 其实如果滴到一滴嘅话，就滴一滴啦。 系 有阵时大力得滞，佢咪滴咗两滴出嚟咯，就系咁咯。 哦，你唔会补嘅，你唔会觉得佢流晒出嚟嘅？ 唔会补，通常滴完之后会眯埋只眼 hold 住佢噶嘛，亦都唔好攞纸巾抹，唔系索走晒噶。 系嗱，其实咧呢个药剂师咧都有分享，佢话其实咧正常咧普通嘅眼药水一滴嘅成分咧已经系我哋眼睛可以容纳嘅量嘅5至10倍嚟噶啦。咁所以当滴眼药水嘅时候，你 感觉得到，诶、啲眼药水好似喺眼睛度流出嚟，系咪流晒出嚟，所以我要再补滴咧？其实唔需要，呢个系正常嘅现象嚟嘅，就唔需要觉得诶、流晒出嚟，我要即刻补咁样。咁同埋滴完眼药水之后咧，咁就记得千祈唔好系咁眨眼、眨眼、眨眼、眨眼。有啲人就觉得啊，眨眨眨，好似俾佢吸收啲，好似咧女士咧落咗啲搽咗啲 cream 啊或者爽肤水，要拍打下佢咁样，要眨下眨下，唔需要嘅。佢话咧，其实咧，如果你眨嘅时候，好容易令到嗰啲水分咧流失晒啦。同时咧，如果可以嘅话，滴完眼药水配搭一个动作，就系眯埋眼。30至1分钟， 哇，咁奢侈啊！30秒至1分钟啊， 系啊，跟住之后喺入边眯埋眼咁样转动你嘅眼球， 吓， 系啦，佢话咁样咧就系最容易俾只眼咧嚟到去吸收嗰啲嘅药水啊。咁佢都有话啦，如果咧假设你系有唔同嘅眼药水嘅，佢就唔好话你食完饭跟住就滴眼药水咧，就唔好一次过咧。滴完 A 又滴 B 再滴 C 咁样，因为有一啲唔同功效噶嘛，咁佢就话啦，每只眼药水都起码至少隔5分钟你先好滴，即系滴完 A 嘅眼药水，隔五分钟再滴 B 嘅眼药水，咁有啲人咧可能会有眼疮嘅嗰啲嘅问题啦，咁可能要搽眼膏嘅，咁你搽眼膏同眼药水之前咧，咁要隔几耐咧，同埋咧佢都有建议就系话滴咗眼药水，隔5至10分钟之后先好搽药膏，咁样咧嘅效果系最好嘅，咁所以我听完之后咧，我觉得哦，原来咧滴眼药水都有唔少嘅学问噶，即系因为我以前啊吓。就是滴眼药水咧，觉得诶、流咗出嚟，诶、滴晒啦，唔够啊，咁啊再补啦。咁但系原来唔需要嘅，即系其实滴一滴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眼攰嘅时候要滴眼药水嘅，咁就记得咧要留意翻，唔需要话滴好多下就得噶啦。 餐台转了木制的，我会有留意，还是你倦极会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静，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一张梳化一块云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选。 心了有阵时难免，好不到你就厌。 来自魏俊生，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今日咧化身成为，咦，好似即系大学个荷花池咁，中大个唔系荷花池嘅，系啦。喂，有啲呢个感觉，即系我哋个花园而家又湿湿地啦，有啲池塘咁样，呢度又 我哋有阵时花咧唔一定系啊，早晨各位，佢花咧唔一定系仲有泥嘅，其实水 水啊， 池塘、 空气咯，我记得知空气菠萝 系啊，空气凤梨，差唔多咯，凤梨菠萝都系嗰样， 都系嗰样嘢，所以咪容易记错咯。咁呢、這个呢、這个好似得荷花咁样啦，其实佢嗰个叶咧，我见佢而家浮咗喺个水面上面咧，真系一个好似一个个好有爱心嘅心咁样。 因为块叶本身是心嚟， 个块叶真系本身系心嚟噶，唔系我眼花睇错嘅， 绝对唔系。 咁而家出边听到嗰啲呱呱呱呱叫嗰啲青蛙，又系真嘅青蛙嚟嘅。 其实唔可以养青蛙，可以同鱼一齐养。今日我介绍嘅花可以同细鱼一齐养。如果听众咧有个叫咩池啊？叫做 荷花池、鲤鱼池、 鲤鱼池、鲤鱼池，唔得太凶猛啊！啲鱼、金鱼啊，细细个嘅鱼缸啊，咁 细细个嘅 鱼池啦， 细细个养巴西龟嗰啲鱼缸仔咧， 巴西龟鱼 嗰啲咧，一尺都冇咁 唔得啊！有个花即系有个鱼池咁样啦，都可以养嘅。系咯，其实冇话真系同鱼一齐养嘅，不过佢可以。有好多人都会问呢一种花叫做一叶莲，系可唔可以同啲鱼一齐养咧？咁 一葉蓮， 系啊，我哋个一葉蓮啊，一塊葉个一葉，就一塊葉个葉啦，蓮就蓮花个蓮。你介绍啦，笑我。 一塊一一一蓮一咩啊？ 一葉蓮啊！ 一葉蓮啊！哎呀，我都亂咗添。一葉蓮，葉就係樹葉嘅葉，蓮就蓮花嘅蓮啦。 係啦，佢就唔用嚟，係水生植物嚟嘅。咁佢其實啲佢開花咧，其實佢朵花咧係一朵花嚟嘅啫。咁個花咧就係好似五個花瓣。咁啊，點形容咧？好得意。我用五個花瓣係成日貶低咗佢啊。 其實佢同蓮花都係差唔多，即係佢一個呢、這個荷花 荷花池裏邊都可以。 嗰啲荷葉咧。就零零舍舍有一枝花就企喺度，嗰一種嘅感覺。 係啦， 咁佢個花咧就一枝咁樣企喺度嘅時候就我就眼望啦，隔佢嗰個葉有幾大，到手掌咁大，係嘛？ 唔止啦， 唔止一尺咁樣。葉啊， 一尺有幾多？ 葉啊，即係當你隻 兩隻手掌， 兩隻手掌咁啦，一塊葉。跟住佢嗰個嘅花咧，趌上嚟嘅時候咧，都有我哋即係。企喺度嘅時候咧，都有我哋打開隻手掌咁長喎。 係啊，其實咧好得意嘅，嗰枝係一枝花，喺一塊心形嘅大葉上面。咁嗰枝花咧係好細嘅，弱弱的咁樣。咁花瓣我唔知點形容咧，其實係有好似有針咁樣。 係啊，有啲似 毛茸毛茸 啊。 係啦， 佢係一個黃色嘅花冧啦。嘅花係啦，花冧，跟住咧佢就有五朵嘅花瓣，每一個花瓣上面咧。都有好多好似生咗毛一样嘅感觉。如果 毛毛虫，五条毛毛虫 系啦，五条毛毛虫，你讲得啱。即系嗰个五块嘅花瓣咧，就系五条白色嘅毛毛虫。 系啦，就变成花瓣，中间粒黄色，系非常得意嘅。其实 冇香味嘅， 冇香味嘅，冇香味嘅。咁佢就依附住一块叶咯，嗰块叶系心形，所以啲人就觉得好得意。 所以唔知花有冇得卖呢、這个？ 呢、這个真系唔知啊。咁佢系原产地系热带同埋亚热带。咁係屬於瑞蓮科嘅，咁佢係浮喺 印尼嗰啲地方都有 咯。阿爾特，印尼係阿爾大嘅，你又考我啦。總之，嗰塊葉嘅生命都好得意啦。咁其實佢可以淨化水啊。呢個 淨化水魚呢個幾好， 淨化空氣添。 哦，淨化咦？咁唔怪之得你話可以同魚一齊養啦。 係，其實 佢可以淨化水。 好有禪意啊！其實你唔見一枝咁細嘅花喺塊葉上面，你簡單單揾一個入色嘅圓盤或者係。個種嗰張相咧，咁你擺上去咧，其實已經係好簡單 嘅。衍生嘅一啲嘅花盆 啦， 係 啦， 咁花盆咧就可以裝下啲水，然後咧就淨係擺一塊葉同埋嗰枝花就企咗喺度咁樣。 係啊，好有禪意咯。 嗯， 嚇呢個幾得意， 都係。 咁買翻嚟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洗一洗先嘅，即係 要洗㗎， 即係沖一沖啦。其實咩花買翻嚟嘅勁都要洗一洗佢。 係咩？ 係㗎，應該同埋剪一剪只腳咯。 系咩？ 系花脚， 我从来冇留意呢个步骤添。 系啦，咁你就咁摆喺水里边养就得噶啦。咁同埋咧，你见到佢咁咁靓啦，呢只花草又靓，花又咁靓啦，啲、啊、水一定要好干净。 嗯， 吓咁除咗因为佢靓要干净之外咧，佢真系需要干净嘅水咯。 系，咁佢会唔会因为即系掂到啲污糟嘅水，令到啲水都变得干净？因为佢好似个 filter 咁样，咁啊慢慢吸收啲水分嘅时候，连埋水入边啲污糟嘢都吸收。 唔系嘅，水质越干净就会越好。夏天嘅时候更加要成日换添，因为如果唔系咧，可能会有啲即系因为佢太靓咧，其实嗰块叶咧可能会有虫会食。咁如果你干净嘅水咧，就会好啲嘅。 哦。 系啦，咁有呢啲咁弱弱的嘅花咧，唔、可以暴晒啦，但又唔可以冇太阳，咁咁矜贵，你知摆埋，摆埋一边啦，系啦。 有冇话原产地系边嘅呢个？ 亚热带咯，都话。 亚热 带。你啱先话印尼，唔好意思。 亚热带地方啊吓。 同埋咧，我想话咧，我 check 到资料咧，好得意，佢好似一个你好中意嘅花，就系咧系朝头早九点钟之后咧先至开花。咁五點鐘咧就會凋謝，其實好短，好短。 咁似昙花嘅，即係佢 昙花仲短， 昙花仲短啦。當然昙花係即係夜晚十一點到凌晨一點啊嘛。 係、啊。 咁而家呢個一葉蓮佢 係，佢就話咧就係九點鐘就開，即係佢唔係一晚翻嚟就開嘅，你慢慢等佢。看你嗰個昙花都唔係慢慢翻嚟嘅，成日開咗啦。你由細開到大噶嘛？ 可以唔開嘅昙花， 係嘛？係嘛？ 係啊，可以唔開花噶。你慢慢翻嚟，可能我識得啲朋友，佢從來都冇見過昙花開花。 咁佢擺落做咩？即係就種住佢， 唔係就種住佢就諗住佢會開花。 因為佢未起身係嘛？ 唔係啊，佢真係好佢好講究嗰個空氣嘅質素。 OK， 因為昙花咧，佢第一佢需要陽光，又唔可以太多陽光啦。 有香水得唔得咧？咪香水味咁咪，即唔可以污染咗，即係唔可以噴香水喺附近。 唔可以啊，係啊，佢需要嗰種係真係好完全 仙氣 自然環境嘅感覺。如果佢有一個自然環境空間俾佢咧，咁佢生長咧。就會好啲，因為你知咧，其實譬如係近海或者近山咧，佢哋去到日夜温差會比較大。 嗯， 日夜温差比較大，其實就同好多植物都係一樣。你嗰啲植物通常佢嗰個嘅叫做嗰個質量高咧，例如係咩？例如植咩植物？誒米就係一樣啦。米咧，如果種得最好嘅米，就係因為佢哋擁有一個肥沃嘅土地之外咧，就係佢哋本身嘅氣候環境，佢哋個高度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哋嗰個日夜温差。 你講食嗰啲米？ 食嗰啲米啊， 即係 嗰啲稻米。咁佢哋嗰啲。你普通冇咁好食嗰啲米就可能會粗啲啦。咁、但係如果日夜温差大咧，係可以令到米個質量咧係提高得好多。咁所以我就諗啦，可能有啲花咧，佢都好需要咧，就係呢一種咁樣嘅環境，令到佢哋可以日夜温差大啊。咁某一啲嘅時間又可以咧，就迅速咁樣補充到一啲嘅水分啊，各樣嘢。 估唔到連種米都有一架。 係啊，唔係 真係好犀利。 嚟走先要學點種米啊嘛。 哦，咁又係，係喎。 係啊，所以咪讀過咯。系啊， 明晒明晒， 系啦系啦， 所以你买即系有阵时可以买几朵花翻嚟，咁就可以日日都有开花嗰个状态。 就系唔知道，真系要搵一搵先，呢个睇下香港冇得买。 系啊，咁其实咧有啲人就问啊，咁你一个盆装一枝花同埋一个叶就好靓啦，咁搭埋一齐都唔 OK 啦，即系就惊一枝可能好 lonely 啊，两三枝啦咁。其实叶系。唔重疊是可以的， 是 即係兩塊葉唔好搭埋一齊，如果咪會爛。 嗯，咁所以咧，呢朵花雖然咧係一枝寂寞 lonely 嘅感覺，不過佢就有啲禪意嘅，其實都暗藏咗一種咧就係好安靜嘅 peaceful， 好安靜嘅快樂同埋平安喺入邊，俾我感覺係。 係啊，你記唔記得嗰張相都有句説話成，即係好有禪意咯。 嗯， 好有意思。係 蒙啦，呢啲字我睇唔到。 OK， 冇問題，冇問題。downgrade 咗，冇辦法。係啦，咁有機會咧都可以即係喺其他平台嗰度。俾大家睇下呢張相啦，咁都靚嘅，咁啊有機會嘅時候 office 都種到啊嘛呢、這個，即係只要揾翻個相應嘅盆 office， 其實都可以擺到出嚟。 都可以嘅，但係你 office 嘅話就好靚，就唔擺 conference room 會靚啲咯，揾個姐姐入去，即係你擺喺台邊可能啲文件啊咁一堆堆， 咁啊唔得啦，喺 conference room 即係會議室入邊咧。特別傾大生意，嗰啲大客咧，如果見到呢啲植物，就覺得你有品味，有一種心入邊講不出嘅平安，咁就會同你簽合約啦。 冇錯冇錯， 就係咁樣。好啦， 大家試下啦， 快啲去搜羅下呢個先。 我都要揾，我哋揾下 一葉蓮， 係啦， 好啦， 我啲相擺上網。 好， 好啦， 唔該曬安啦，拜拜。 等阵就会是七点钟的新闻简报，而新闻简报回来之后就会分途广播的了。如果想留在晨光就记得听第二台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7:10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喺度，有 Vicky 喺度。 Hello，Hello。 咁啊，交通组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Ann 喺度。 早晨啊，小白，早啊 ，Vicky。 早啊。 啊，今日阿 Ann 真系都一身嘅碌咧。都非常之逍遥自在嘅感觉， 今日系用逍遥嚟形容我。 系啊， 之前话我似呢个北欧风。 系啊，你今日系逍遥 N。 点解啊？即系因为我着啲牛仔衫。 系咯，系咯，系啦，系啊。 今日赶唔切夹个头。 哦，系咩？ 系啊，你有冇发觉？ 其实 唔系， 佢次次都戴帽噶啦。 因为翻早系比较 你夹唔夹啲头发？你都系戴帽嘅咁就系。 我冇夹啊，今日 系咩？ 同平时有咩分别咧？ 有啊，啲。嗰啲音 即係直啲，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咧個直髮器壞咗咁啱，係、 哦、 啊，好趕啊！ 佢平時有啲 curve 嘅， 係啊係啊，誒、啊哎、都係你細心，都係 Ficky 細心， 係咩？有 curve 㗎、 啊？有啊有啊， 我冇懷疑喎、 啊。咁你要留意我多啲啦， 俾個原因我， 因為望多啲我就心情都好啲。 好啊，你開心就好啦嚇。係出邊嘅交通又開唔開心咧？ 嗯，暫時都 OK 嘅。咁先提翻大家咧，現時港珠澳大橋香港。港连接路咧实施紧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睇睇隧道情况啦，暂时就系狮隧出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噶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福亨村咧开始车多噶啦，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都开始车多啦。 嗯， 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咁比较。重要的就是咧，黄竹坑道是受到爆水管影响，咁有啲封路措施嘅。 系，寻日都好似已经 系啊，寻日开始系啊，寻日开始封嘅，寻日都有段时间比较挤塞嘅。咁、 嗯、 但系而家就未有显著车龙嘅。咁位置就系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就未有车龙。但 系 因为呢条道路咧，都系大家出去铜锣湾嗰边嘅主要道路、 主要干道啊， 大家就要留意翻呢一个位啦。如果可能搭开巴士嘅。市民咧，睇下会唔会改搭港铁啦，就避免可能一啲挤塞嘅情况啦。咁、 嗯、 另外都提翻大家啦，咁新良潭路咧都有工程嘅，近住江下坳烧烤场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其他啲封路咧都系之前都开始封咗噶啦。咁有尖沙咀嘅加兰围啦，加兰围咧有路面下陷，咁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仲有沙田嘅沙角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旧世军田家炳学校快线封闭。咁呢个就系之前都封紧噶啦。咁、比较特别就系大家要注意黄竹坑道嗰个位啦。 系啊系啊 系。系啦，咁大致就系咁样咯，都系尚算系正常嘅。 嗯，寻日都有留意过黄竹坑道嗰个位，其实佢都 block 咗两条行车线。咁、当然而家就最新情况，大家即系要特别留意住啦。咁、去到即系黄竹坑道一带嘅时候，你都要减慢你嘅车速。 冇错。 系啦，咁即系嗰度都已经逼噶啦，就唔好揸咁快啦、危险啊吓！系啦，揸车嘅时候要特别专注前方嘅路面上面嘅情况。 冇错。 咁最好啦吓。 系。 好，交通有咩提一提我哋呢？ 就是咧，我前排見到原來港鐵嘅員工咧係會參與呢個義工嘅服務，1993年開始， 好、多機構啊或者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義工團隊嘅、即係佢哋都會做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啊，回饋翻社會嘅。 所以我覺得好有意義啊！即係又可以翻工啦，又可以做義工，因為工作嘅時候咧， 哦，佢係做義工嗰日係當佢翻工㗎， 又唔係、又唔係咁樣，又覺得可以即係喺啲公餘時間可以參與呢啲咁有意義嘅活動係非常之好啫， 係係係， 係啦，令到自己心靈上都可以差下電啦，又開心啦，係、啦， 咁佢哋有冇啲咩活動啊？義工嗰啲 都有㗎，佢哋咧有受惠者，講下啲受惠者啦，不如受惠者咧有啲。 少數族裔啊，跟住有啲殘障人士同長者，我覺得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基層都非常之好，同埋都知道呢個社會係好多我哋需要幫助嘅人咯， 或者可以同佢哋透過呢啲義工活動咧，了解咗佢哋嘅需要啊， 係啊， 喺港鐵嗰邊點樣去服務佢哋咧，咁樣就帶翻去工作， 啱啊，咁亦都可以聽到佢哋嘅心聲啦，係啊，咁啊將佢哋譬如可能使用交通工具嘅時間咧遇到嘅問題，咁啊可以即係借呢個渠道又可以講下少少咁，咁有機會又可以即係又俾翻即係相關嘅機構聽咁，譬如好多譬如電力公司咁樣，電力公司都有佢哋自己義工隊嘅，咁會即係免費幫好多嘅長者咧，就一啲電力嘅裝置替換啊，或者係譬如換就簡單換電燈膽咁，你都要有人幫手㗎。 都係啊，即係老人家嘅話都唔方便， 係 啦， 高頻低， 係啊， 好容易整危險㗎。 咁你電線老化，咁如果又有啲義工幫你換咗嘅話，其實亦都係保障咗嗰個生命財產嘅安全啦，係啦。多啲義工隊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嘅，咁啊令到我哋嘅社會咧會覺得。即系大家温暖好多，系啊！平时有冇做开义工啊？咁你 呢排冇啦，细个嗰阵就有， 有做多啲啦， 教啲小朋友做功课咯，而且 系嘛， 系啊，系啊。 哦，咁啊都几好，即系教下佢哋做功课，咁令到佢哋都即系学业上边、 啊、有啲可能 有啲支援， 有啲小朋友请唔到补习老师咧，就需要啲义工去帮手咯。 吓， 系啊，所以都好有意义啊。 系啦、啊，咁啊，希望各位听众咧都系做多啲有意义嘅嘢啊！吓，系。哦，咦，阿嘉明知有咩讲？哦，唔紧要，吓讲咩啊？哦，哎，啱啊，嘉明话教埋佢嗰啲小朋友嗰啲啊。 哦， 系啊， 教佢做功课。 系、哎，怀念都系啦，教埋我嗰啲啦。 哦， 系啊，喂，呢、啊這个义工好重要啊，你呢、這个。 好啊，系、啊，快啲约我啦。 系、啊、好啊，快就转头就约你啦，系唔该晒，唔该晒 ，Ann。好，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Vicky 啊，咁啊，出到出去嘅时候感受到出边啊强烈季风信号啊，大唔大风咧吓？ 哇，好大风啊！ 真系 有阵凉， 企稳喎，咁你吓 企稳，企稳，企稳， 系企稳。 咁我见到啲树咧，其实都已经系左摇右摆啦，系、想用一个字，用一个四字成语嚟形容，秋高气爽。 啊，秋高气爽， 但系当然啦，唔系秋天，只不过咧系有季候风啫。咁今日见到个天气咧，其实个天咧都光得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咧见到好多云、哦，即系啲云咧系。是密密麻麻添噶，都是厚云嚟噶，咁所以咧稍后可能都会有雨啦，咁大家就记得要带翻把遮，同埋今日可以出门口嘅时候衬翻一件靓靓嘅薄薄地嘅褛啦， 系 系前排热啊嘛，系咪？即系翳翳焗焗咁样，你冇可能着到褛啦，今日就可以诶搵翻件薄褛着下啦。 系啦，咁啊挡下啲风啦，今日啲风有阵时朝头早我就觉得都几劲啊吓，咁啊唔知道而家出边系点，所以就 Vicky 都话俾我哋知有啲风啊出边，舒服喎、 啊、 真系。 系啊系啊，听到风声添啊，听唔听到啊？听唔到， 听唔到， 唔紧要， 好尴尬。 咁佢揸车翻嚟，我以为佢大声到你会听到， 你扮 到麦， 唯有你扮啦。 今朝揸车翻嚟啊，大风度咧过桥嘅时候咧，都真系要揸稳唐太，所以揸车嘅人士咧都要特别留意，就系多大风嘅时候啊，过桥啊呢啲嘅地方啊，都要小心啲啊。啱啊 ，N 都有提到， 系系啦，最紧要就 系 安全啊。 是啊，冇错啊。嗱，今日咧唔知道大家而家怀住咩心情啊？但系我而家咧好想同大家讲一样好刺激嘅嘢。 系咩事？ 知唔知道黑洞系点嘅？ 黑洞咪宇宙嗰个咯，黑咪掹嗰个嘛。 宇宙嘅黑洞究竟系点嘅咧？我哋成日都听有好多嘅幻想啦、 啊。 美国太空总署咧喺前排咧就发出咗一段咧动画，系、一个模拟 3D 嘅动画，就系、是、俾大家睇完咧、就好似仿佛跟住呢一个嘅镜头，之后就进入咗呢一个黑洞，一齐去探索呢一个黑洞。你有冇睇过呢条？ 我都有睇过。佢话声称嗰条片咧系要用超级电脑先至 gen 到出嚟嘅，因为入边嗰个经过好多嘅计算啦，先至模拟到黑洞入边嘅情况。咁啊，但系系咪真嘅咧？咁我都有少少怀疑，因为我哋对黑洞嗰个了解咧，其实都好少， 太少啦。 系啊，净系知入边咩都吸到入去啦，光又俾佢扯烂啊，又扭曲个时空啊，咁样嗰啲乜嘢。 系，但系咧，我又觉得呢样嘢咧几得意，即系又系因为我哋对呢一样嘢好少啊，知得好少啊。咁、但系透过呢条片咧，我翻睇咗好多次、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咁样跌咗入去咧，就好似一个360度已经回转，你喺入边跌咗落去，你系已经冇咗个方向感。 系啊， 系啦，你以为喺入边系咪真系黑掹掹咧？唔系、佢当中咧都会即系嗱，当然系呢个系模拟嘅 3D 嘅动画啦。咁、都会有一啲嘅光嘅嚟到去吸引你可以去望到噶。咁、究竟系点样？如果大家想知道咧，就可 可以上去呢一个美国太空总署睇下呢一条片，就算当中系真系假嘅，有几多个 percent 都好，但系起码都可以知道多啲啊嘛。 系咧，最紧要了解多少少啊吓，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就自己揾下啦。好啦，咁啊出边大风啊，唔好吹咁耐啦吓。我听到风声咯。我听到风声啦，系啊，真系听到啦，系啊，好啦，翻入嚟啦吓，好，咁我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预测方面啦，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明日风势咧就颇大啦，咁啊亦都有几阵雨噶，星期五骤雨增多，咁啊周末期间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咁啊而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就6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至5，都系中级度的水平，另外就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紧嘅，天气都是干燥啊，各位听众都要搽翻啲 cream 啊，补下湿啊，搽润唇膏先至得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注册中医师何少婷 Tracy 喺度嘅。早晨 ，Tracy。 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邀请阿 Tracy 咧就同我哋讲下一个问题，就系、是、好多打工仔，唔系净系打工仔，可能一个人咧，过咗20-30岁就开始出现呢一个问题啊，就是、腰痛嘅问题啦。腰痛咧，暂时我就托赖。都仲未有腰痛嘅情况出现，咁 Vicky 有冇咧？ 我有噶， 你咁快有？ 我有阵时坐得多咧，就腰痛噶啦，唔知点解， 系 咪啲姿势唔好咧？ 咁、要问一问中医师先啦。 同埋想知就系腰痛会唔会睇中医嘅呢啲人？ 系啦，系啦，咁我哋好多问题嘅，先问一下其实腰痛嗰个种类咧，喺中医嘅角度嚟讲，点样系为之腰痛？即系嗰一大痛嘅。就叫腰痛啦，咁系咪骨痛啊，定系点样嘅咧？ 首先，其实好多人都会因为腰痛嚟睇中医嘅，咁咧就我咁我哋都要睇翻啦。嗱，你腰痛咁就一定系腰，即系后腰嗰个部分嗰啲肌肉啊，或者系骨骼嘅问题啊，都会有机会即系都引起一个腰痛嘅，系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啦，有一啲咧就比较严重少少嘅，即系佢唔系话腰附近嘅肌肉啊，或者系啲骨嘅问题，反而系一啲可能系一啲。內臟嘅問題啦，咁佢引起一啲我哋話佢即係內臟出事，但係咧佢係出邊其他地方痛嘅，即係入邊個內臟係唔會有啲咩痛嘅咧，咁可能都會有機會導致到有腰痛嘅問題咯。咁但係嗰啲就可能要再做其他檢查先揾到，係啦。咁就雖然佢咁樣，但係佢都係腰痛嘅嚟嘅。 係咁啊，如果較為普遍嘅話，通常如果腰痛嘅話，會係出現喺個骨嗰度啊，定係肌肉嗰邊比較上多嘅咧？ 如果譬如好似頭先 Vicky 講，佢可能係坐得多嘅，咁我唔知 Vicky 平時會做運動嗰啲做得多唔多啦。不過如果可能有時啲肌肉係弱咧，譬如話佢背肌啊，或者甚至腹肌啦，或者係 pat 嘅肌肉比較弱嘅咧，都會有機會導致到啊佢即係有出現腰痛嘅問題咯。咁但係有一啲咧，可能譬如話有機會做骨神經痛，可能導致到腰痛啦，或者係一啲退化，即係有骨刺啊嗰啲又會有腰痛啦。咁有啲女士去到咁上下骨質疏鬆嘅。系啦，都可能会有腰痛嘅问题嘅。 哦，所以反而咧就系要做多啲运动嚟到去叫做点样操练翻嗰边嘅肌肉咁样咯。 都要睇翻。咁如果你本身系因为肌肉嘅弱而导致到嗰个腰痛嘅，咁我哋一般都会建议啊，你做翻多少少，譬如 pat 啊，或者系腹肌啊、腰肌啊嗰度嘅肌肉，我哋少少再可能训练翻佢啦，咁令到佢有翻多啲力咧。咁你行嘅时候嗰个会好啲咯，即系譬如行啊、坐啊、企啊，咁嗰个人嘅姿势又会好啲啦。咁然之后咁啊，导致到你腰痛嗰度个问题都会有减轻嘅。 哦，所以做运动都好重要、 啊。重要啊， 系啊， 系啊。 除咗出汗之外，排毒之外。 咁啊，腰痛既然都有分咗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啊又有肌肉啦，又有骨啦。如果出现咗症状嘅话咧，喺中医角度嚟讲，嗰、那个医嘅方法系应该点样嘅咧？ 咁我哋都要睇翻佢系即系我哋中医有分实证虚证啦。其实都要睇翻佢引起腰痛啊！我哋成日都话啊，不通则痛，咁即系一啲我哋叫实症啦，可能系一啲系佢扭伤，即系突然间突然间乌低身着鞋嘅时候，一 kick 一 kick 咁样，跟住扭亲啦嗰一日就咁样，咁或者系一啲譬如吹到有啲成日话咩风湿啊，有腰痛啊嗰啲咁样，咁我哋都要睇翻，系啦，会啊会啊，即系翻风落雨嗰啲咧，突然间就觉得唉，唔得个腰又痛啊，开始应该差唔多要落雨啦，咁系有呢啲情况嘅，系啦，咁亦都有一啲系话啊，同肾虚啦，即系有啲虚症啦，肾虚啊，或者本身气血唔够，咁我哋都要分翻系两种啦，咁可能譬如有时我哋会譬如虚症嗰啲，好多时我哋都 會用譬如食下中藥啊，去補充翻，譬如話補充翻啲腎氣啊，補充翻啲氣血咁樣啦，咁亦都可能有機會啊，佢腰痛犀利嘅時候咧，譬如有啲扭傷啊或者點樣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急性少少嘅處理就可能會幫佢做一啲針灸啦，甚至係一啲針刺放血啊，或者係一啲拔罐啊咁樣都會有機會嘅。 咁腰痛會唔會牽涉到一啲咧？就係個骨咧已經喺入邊啊，歪歪地啊，或者有陣時個骨可能鬆咗啊，咁啊需要用一種譬如正骨嘅方法去到處理翻嘅咧？ 你講緊應該係類似一啲譬如話啲脊柱側彎啊，係啦嗰一種啦，係啦，咁都常見嘅，因為有時你啲姿勢唔好咧，坐埋一邊啊，或者有時甚至啲男士啲銀包擺喺個 pat pat 嗰度咧，等佢盤骨坐埋，即係扭埋一邊啊，中意翹腳嗰啲咧，即係好多都有脊柱側彎，咁佢哋呢啲咧如果你話正骨嘅都可以幫到手，咁但係當然啦，冇可能即係有時有啲角度歪得好緊要啊，或者譬如佢同啲肌肉嘅發力唔平均啊，其實有時你正完骨嗰下，可能嗰個脊椎會直翻好多嘅，即係你個感覺都會覺得個人好似企得直好多嘅。咁但係因為你啲肌肉真係唔平均啦，咁所以變咗佢有時佢做完嗰個效果可能係唔可以維持好耐嘅。咁你或者係有時你嗰、那個即係你脊椎一歪得好緊要嘅，你就都唔好諗話啊！一拍完之後，可能由廿幾度歪得廿幾度，又突然間拍翻變翻好直咁樣咯。 所以係習慣啊，要改變你嘅習慣係咪啊？ 係啊，反而真係要練翻啲肌肉啦。我頭先咁樣講啦，或者有時要做啲治療，唔係淨係靠嗰、即係我哋話正骨嗰度咁樣做嘅，要配合埋其他，譬如話放鬆埋附近啲肌肉啦，等佢可以有一個好少少嘅發力嘅姿嗰個點啦，咁樣咁就會好啲咯，係啦。 咁喺飲食方面咧，反而呢個好好奇喎，會唔會食啲嘢係放對啲骨好啊？又或者係對我哋嘅肌肉好噶？ 如果對骨好嘅話，譬如你即係如果西醫即係或者係 supplement 嗰啲，可能就會補鈣啊點點點咁樣啦。咁但如果喺我哋中醫嘅角度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譬如有腰痛嘅話咧，我哋就盡量譬如少食啲糯米嘅。 點解咧？ 因為糯米咧，其實佢會好容易會誘發個腰痛啊！我哋話叫做誘發啲痛症啦，應該講唔係講淨係腰痛啦。咁亦都可能本身已經有腰痛嘅時候咧，你再食糯米，譬如話嚟緊可能係端午節啊，可能大家會食下粽啊嗰啲咁樣啦，係啦，咁可能就會誘發嗰個腰痛或者令到腰痛係有加重嘅。咁如果你話你想食啲嘢去，譬如令到個肌肉嗰度有好啲嘅，咁我哋一般咧，因為中醫講咧脾主呢個四肢嘅，係啦，咁啊即係同肌肉嗰度都有關係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咧，你可以即係可能食多少少健脾胃嘅嘢啦，令到個身體吸收啲啦，令到佢氣血充足啲咧。咁譬如你練肌肉嘅時候咧，亦都咧可以咧令到佢令到佢嗰個吸收啊，或者嗰個營養多啲嘅時候，咁會容易啲去訓練嗰個肌肉咯。 咁如果一般譬如保健嘅話，係咪真係可以一啲好輕微嘅腰痛嘅症狀，其實都真係可以完全之後就冇問題，冇手尾筋咁樣噶？ 係啊，如果係輕微嘅，同埋你處理得宜嘅話咧，其實係冇乜手尾筋嘅。咁當然就都要睇翻嗰個原因啦，係啦。咁譬如啦，少少有時有啲輕微嘅腰痛咧，啲人都未必嚟睇醫生噶，佢哋可能自己喺屋企，譬如貼下啲嗰啲藥貼啊，或者做下啲熱敷啊咁樣，咁佢就即係OK 啦咁樣咯。咁啊，去到咁上下，佢哋先至會嚟睇。 係咯，其實得唔得嘅咧？如果真係貼咗，咁啊，淨係嗰個好似慶一慶咁樣，或者熱一熱咁，但係未必真係。即系舒缓到你自己即系原本嗰个根部嘅问题噶、哦， 系嘅，咁但系佢就嗰个腰痛嘅症状，一般譬如话你热敷下，即系当然系轻微嗰啲啦，系啦，热敷下咁样，其实佢都可以促进翻局部啲气循环咧，其实系有啲帮助嘅，有啲帮助嘅，系啦，尤其是系嗰啲咧，朝头早瞓醒特别痛嗰啲啊。即係有啲人係瞓醒，即係瞓咗一排唔喐佢啦，咁佢就會朝頭早起身特別痛， 即 係 譬如瞓禮頸，佢又瞓禮腰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佢又你落地喐下咧，譬如去刷個牙或者斟個水啊，喐多兩喐翻工咧，咦又唔痛嘅喎咁樣，咁嗰啲其實都好做熱敷係比較好嘅，即係 係啦。咁有啲咩情況其實我哋如果係腰痛，我哋凍係需要凍敷嘅咧？ 凍敷嘅話，除非即係一啲好急性嘅腰扭傷，我哋話即係甚至係你扭完之後覺得嗰個腰後邊啲肌肉覺得係有啲發興嘅，係啦，腫得好緊要嘅咁樣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急性嘅啦，基本上都係一啲慢性嘅腰痛啊，即係常即係比較多啲見到係慢性腰痛多啲嘅，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通常如果你慢性，佢又唔係話佢係。 有發熱啊、發興啊嗰啲感覺嘅話咧，咁其實一般都係做暖敷，係啦、嗯，因為暖即係中醫講咧，你有時敷啲凍嘢喺條腰度咧，即係敷得多咧，佢會有啲寒氣入咗去。 哦，係喎，係喎，係喎。 係啦，咁啊導致到佢個氣循環差咗啦，啲肌肉可能又再崩緊啲啦，咁、嗯、樣其實就對於腰痛個問題咧就冇乜幫助咯。 嗯，明白。咁啊，所以腰痛啊嚇，即係可大可小，咁啊腰係牽涉到好多嘢嘅，即係你行步路都可能會唔舒服啦。係 啊。 咁啊，所以如果一有腰痛嘅話咧，咁可以就揾醫師或者揾物理治療師咧，去到即係參詳一下啦嚇，我哋睇一睇啦。咁如果你話想平時保健，亦可以參考翻頭先 Tracy 嗰個方法，咁啊令自己身體好，咁啊遠離病又遠離腰痛啦。今日就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racy， 下次再傾過，拜 拜。 唔客氣，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美国三藩市一场商务午餐会上提到，香港与新加坡都是大城市，各有优势。就物流而言，香港在北亚市场较有优势，新加坡就在南亚占优。不過，陳茂波話兩地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差異大，不能夠相比。以股市為例，港股市值36萬億港元，日均成交額超過1000億元，有超過2600間上市公司。至於新加坡股市，市值不足6萬億元，日均成交額不足100億元。他又話香港具有創業精神，非常開放和多元化。但是國際學校已經有超過50間，各種國籍的國際學校都有，強調香港具有包容性，在多方面都有優勢。警方表示，近月假冒網上購物平台客戶服務進行詐騙的案件有上升趨勢，今年頭四個月錄得468宗，單是四月就有207宗，較三月急升近80%。而今個月上旬亦都有115宗，今年以嚟相關騙案的損失金額已經達到1億9000萬元。警方話，騙徒假冒淘寶、抖音、微信和支付寶等平台的客服，俄稱事主在相關平台申請 VIP 會籍或者保險保障，如果不取消就會每月扣款，之後騙取事主銀行戶口和信用卡資料，並且轉走款項。這些騙案的受害人全部都是本地市民，最大宗損失金額的個案達到416萬元。警方提醒市民，正常的客服不會指示客戶以官方渠道以外方法處理款項，銀行職員亦都不會要求市民轉帳以證明是戶口持有人。埃及傳媒報道，埃及正是與卡塔爾和美國方面協調，努力重啟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談判，以達成停火和交換被扣押人員。報道有引述埃及安全部門一名高級官員指，埃及已經告知有關各方，以色列升級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軍事行動破壞了談判努力，並且導致可怕的後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先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咧稍为车多；而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葛亮红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嘅车龙到尤丽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接近宝康公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车多，龙尾去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嘅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路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到万公屋。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黄竹坑道系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而沙田沙角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旧世军田家炳学校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阿妹，嚟嚟嚟，今日只鸡好靓啊！ 鸡髀，多谢爷爷。 阿爸，我都想食鸡髀。 嗱嗱嗱，另一只俾你。 咦，爸爸，咁爷爷咪冇得食咯？ 阿女啊，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好呢？ 到底爸爸会点样利用呢一个机会同阿女分享好家风呢？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香港大城市小故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美然康康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7:37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早晨，嘉明， 吹住入嚟先，吹住入嚟直播室先。 咁大风，你都企得咁稳，咁犀利嘅，呢啲叫咩？ 有份量，系重量嗰个份量啫， 重量级拳王， 系平时练开功啫。 不如咧，都想讲下今日啲天气。今日真系大风，你估唔到嚟到5月嘅尾巴，5月29日咧，今日凉浸浸咁样。 我觉得就今朝熄冷气嗰个感觉系好好。 到啊。 系啊， 我琴晚冇开啊， 哇， 好 好 线啊， 俾个一级能源标签你，你先，唔系俾你部冷气机，俾你个人先。 系啊， 啲 襟章系咪 做得好啊？其实讲下啲能源标签啊，讲下啲环保议题咧，都真系好开心啊。因为讲真咧，就算唔需要去垃圾征费都好啦，基本上呢件事咧，大家都系应该有个社企责任啦。当自己屋企系一个社企咁去经营就差唔多噶啦。 啱嘅， 系啦，因为始终咧对于环保出一分力讲咗好多年啦，点样样喺真正大家生活日常当中都可以做到少少嘢咧？其实嘉明乐见嘅，就算有冇征费都好，譬如话出去我买杯乳酪仔嚟食下咧，唔再用嗰啲透明胶杯嚟到装，我开心嘅。又或者出到去啲唔同嘅地方，超级市场咁又好，我去买一啲唔需要饮管嘅嘢，咁又少咗啲胶，咁我自己感觉上觉得几好啊！ 系啊系啊，就算去饮咖啡，坐低饮杯咖啡，咁你佢而家都系俾翻个胶杯啊，好好喎、 啊。 咁你话饮管嘅唔使啦， 系 啊, 啊，又或者系胶杯冻饮啦，又咪变咗少咗嗰一啲又圆形、又唔知咩拱形嘅胶杯仔咁样样。咁大家都系基本上用嘅物料方面咧，食肆其实做得几好噶咯。 系啊，其实我觉得既然换咗就换咗啦，咁、 啊、 大家就跟住个方法去做，咁应该一步一步咧就可以令到成个香港都变成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嘅城市咯。呢、這个又一定系个愿景嚟噶啦。即系讲多两句啊，早一两个礼拜自己咪去咗大阪嘅，咁啊有一晚咧就住民宿啊嘛，咁咧小白就知道啦。咁啊如果咧你喺日本嗰度住民宿咧，你临尾除咗执翻好人哋啲嘢之外咧，咁咧你仲要将自己饮嗰啲汽水罐啊、嗰啲啤酒罐咧，你要分类翻，佢就一个一个箱咧俾你摆翻入去，黏住一张 A4 纸噶啦。嗱呢个咧系个铝罐嘅 logo 嚟噶，咁你跟住你就摆翻入去呢个塑胶嘅箱嗰度，咁好等咧个屋主咧再帮你去回收再分类咯，即系你喺间屋嗰度已经将几样嘢分门别类咗先咯，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咧个概念都几好，做咗一日觉得环保乖仔，环保乖仔。 其实睇到一样嘢咧，即系外地好多唔同地方，佢哋能够有一个先决条件就系佢哋可能个空间会比较上大少少，咁变咗喺佢哋屋企咧就可以放到一个已经系分门别类咗嘅垃圾箱，有啲系纸啦，有啲系铝罐啦，有啲胶，佢哋自己喺屋企入边咧都可以好舒服嘅环境入边咧就做到呢个分类。咁我谂呢个咧对于香港比较上密集嚟讲咧，我哋系个挑战嚟嘅。咁我哋要谂下有啲咩办法，即系自己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方法。我自己都我宁愿攞个 corner 仔，唔挤嘢啦，特登就我嚟，即系而家系有一大袋嘅胶喺度，咁我话懒啦，仲未出到去嗰啲去到重分嗰啲地方，系啦。咁但系每个人都有佢哋自己的方法咧，去到处理呢个问题啊。 系啊，我都有同啲小朋友去研究咧，究竟屋企边一个空间可以我到嚟做呢一个回收嘅小回收站咧？自己屋企都整一个小回收站咧。咁大家都有谂过，不如咁啊，每人一间房嘅时候咧，咁就每间房都有唔同嘅主理啦。譬如话爸爸妈妈嗰间房系专门爱嚟收一啲胶桶嘅。 哦， 譬如话已经本身我哋屋企做开嘅，譬如话我要买洗洁精先算啦，已经系用啲家庭装嗰啲补充装噶啦，咁所以嗰个樽系有啲大嘅，咁亚炸嘅嘢咧就摆喺我哋房，咁然之后啲回收嘅纸咧就可以摆喺小朋友房啦，咁当然佢哋瞓觉嘅时候系咪我嚟画就另外一件事，另类回收， 但画做都可以嚟回收嘛， 系啦，画完之后你都仲可以 keep 喺嗰度，都系一个回收站嚟嘅 ，OK 嘅，咁即系其余就即系可以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少少分担咁样样啦，咁可以自己当系一个小游戏咁去。設計都可以嘅，不過咧講開呢一個垃圾回收咧，嘉明上個星期都有一個少少麻麻地開心嘅經歷。 做乜嘢啊？好想聽下喎！平時你都係開心果嚟嘅， 係喎，我都幾開心。 有咩咁棘？講嚟聽下先，等聽眾朋友都知道先。 話說係咁嘅，咁啊嘉明咧就終於其實都有啲遲啊，終於咧都係登記咗成為咗呢一個草分嘅小朋友啦。嚇咁啊，終於可以去一啲六字頭嘅回收站嗰度咧去湊下分，睇下可唔可以換到包即食麵啊，換到啲紙。知啊，咁样样， 最紧要系换过啊， 系啦，换个即食面， 系阵间同你请教下点样样去储好先。 咁你哋渣啲啦，我换咗大晒鬼襟章。 哇，好叻啊！ 系啊，因为我成日饮樽装水嘅，嗰啲有气嘅樽装水，我就嚟帮佢集资上市招股我自己饮到一个点，我想拥有咗个企业，因为依家人年纪大咗咧，又想饮啲有气嘅嘢，咁、但系咧又唔想甜，咁咪饮嗰啲饮得多咯。你饮下一樽，饮下一樽，哇！我有阵时成个圣诞老人个袋咁样， 系咯， 攞住个胶樽袋咧，真系入边起码讲紧有50几60个胶樽咁样， 差唔多啦， 好夸张啊！真系、 我完全感受到呢一个圣诞老人嘅感觉，因为咧话说嘉明都喺屋企储咗一堆，其实最雅就可以回收到嘅嘢，包括啲咩咧？譬如话去买嘢要寄嚟屋企嘅时候，嗰一堆嘅纸皮啦，无论系盒又好，无论系一啲点样嘅包装纸类嘅包装都就储埋一堆，夹扁晒噶啦。简直系有搬屋嘅感觉，咁咧就摆住一个大嘅纸袋，或者系一个大嘅一个嗰啲麻布袋咁样样啦，一袋。咁然之后咧，嗰啲就系好大型嘅樽，嗰啲胶类嘅物品又一袋。咁啊，最后咧仲有其他，仲有第三袋，即系储咗三袋嘅，准备好去回收分类好、清洁好嘅东西。咁咧就话说喺广播道呢一带咧，原来系有一个回收站噶。 系。就喺嗰、那个宗教团体嗰个地方啦，系咪？ 系啦，就系、是、喺山脚底，有台同埋我哋电视部再斜 再落少少 嗰个位，咁啊有一个小嘅建筑物，但原来咧佢系逢星期一上昼以前啊就可以8至11嘅，而家咧就变咗一个星期一小时， 嗯、 就系每个礼拜一。嘅8点至9点， 点解佢短咗时间啊？ 系啦，嗱，咁呢个我哋因为之前冇 download 过个 app 啊嘛，咁所以佢可能有通知过我哋，唔知道啦。 要多翻啲，因为有阵时我经过啦，广播道啦，都见到好多哥哥姐姐咧，都攞住啲嘢落去回收咧、其实。我觉得广播道都几多人住啊， 系啊，都几多唔同嘅家庭啊。 咁你要同翻你啲区嘅区议员反映下， 绝对系有需要。咁样就点先？上个星期一嘅时候啦，咁啊，嘉明同埋我嘅工人姐姐带埋 B B 一齐，咁啊，三个人一人负责一袋，咁咧就攞落去。 咩咧？ 佢攞最轻嗰袋， 佢攞一个胶樽，攞一个胶樽， 自己个奶樽。咁啊就行落去啦，咁啊行到去斜佬底嗰度啦。点知未到斜佬底嘅时候咧，见到有其他嘅朋友仔开始行翻转头上斜佬。做咩事呢？自己一袋二袋咁上翻自己屋企。跟住话系啊，原来话今朝早咧，记唔记得对上呢个星期一有过黄雨一阵仔啊？因为曾经有黄雨啊， 咁啊唔开， 所以个站就唔开啦。 哎呀，咁啊成个星期就系嗰个时间都冇买。 似乎咧喺个站头嗰位嘅叔叔咧就话：你再储多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一先至嚟啦。咁我哋就咁就变咗每个星期得一个小时嘅回收时间咧，就因为天雨关系就冇咗啦。咁、 即系要开放耐少少，因为我真系体会唔到你一区嘅市民嘅苦楚。我哋嗰度有一个真系绿在区区嘅站嘅，而且几两条。街三个街口到就到咧、其实佢真系客似云来噶，即系如果佢系一间食肆咧，佢、真系好掂噶，好掂噶，佢就系好掂噶。 我自己咧，如果喺因为我住村屋啦，咁试过一次咧，就系佢哋特登喺我哋嘅村口个巴士站嗰度、 有架回收车， 就唔系回收车嚟嘅，佢 set 咗一个 booth 咁样嘅，咁、有晒台，有晒嗰啲电脑系统啊，即系可以储分啊。咁我就真系。即刻扶老攜幼咁就跑咗出去啦，咁啊將屋企嗰啲就可以咧，即係好似變賣家產咁啊，好多啊，拎曬出咧就換分，係啦，咁啊換完分就好順利一個過程，咁但係都已經儲咗又一段時間咧，就已經都相當之多啦。咁我都仲未留意到佢嚟啊，可能我又唔識得用嗰個 app 咧，睇下佢會唔會有啲提示啊，我哋已經到咗啦咁樣，可能佢有嘅，但如果冇嘅話，希望加翻上去啦咁樣。咁我就諗緊有冇機會咧，就再出去，因為大埔區嗰度有一個咧。就係、是、綠在區喺十字路口，廣福道十字路口嗰度，嗰度嗰個咧就係一個大站嚟嘅、 哦， 即係有鋪位嚟嘅，係啦。咁嗰啲就好似阿 O 所講啦，長期咧就好多人喺度換分噶啦。 但係嗰個位又唔係好停得車咧， 係啊，停唔到噶。 有陣時，譬如小白嗰啲住村屋，咁佢一定係架車可能打爆曬後邊嗰兩個座位，都係啲膠樽咁先算。 係啊， 我當小白已經好醒噶啦，將啲膠樽嗰膠紙嗰個膠咧又搣咗出嚟，膠樽還膠樽，膠紙還膠紙， 係啊，我搣走曬噶啦。同埋我成日。諗一樣嘢咧，因為我自己係駕駛人士啦，咁、我除非因為我已經太多啦，你叫我搭巴士出去嘅話咧，都我驚影響其他乘客嘅， 唔係咁好、啊。 咁所以如果你話我特登拎住咁多嘅叫做環保嘅物料咧，去到坐、即係揸車出去嘅話咧、特登為咗換嘅話，我又覺得會唔會好嘥油咧？ 環保物料好搞笑呢樣嘢， 環保物料 好似你真係做呢個工業， 係踩單車咯。 係係。係啊，買個大嘅環保袋孭住。 孭住佢， 但你唔可以攞得好多咯。 係咯，即係你安全又要考慮。 呢啲會方便啲咯。 係啊，即係但係唔緊要，你有咁嘅心，你一步一步做。 係啦，講起一步一步做咧，其實都見得到，即係我哋都有少少自己嘅故事可以講下啦。相信大家都有啲嘅希望啊，嚟緊會唔會有啲咩嘅改善措施咧？今日見到開心喎，有喎。譬如話咧，淨係講下呢一個六字頭嘅綠綠相啊，原來佢哋咧真係嚟緊會係延長綠在區嗰啲回收設施嘅營業時間嘅，同埋係會增加嗰個收集嘅點數嘅。而家據聞好似大概400个左右啦，嚟緊會 double 變咗800个， 應該 咁就應該密啲，大家又可以方便啲啦。 綠嗰啲嘢都係好嘅。 系啊， 六合彩啊，咁样你六在区区啊， 系 开心下嘛，朝头早唔好咁多烦恼啊嘛。你谂下，你好似嘉明咁样，成屋嗰啲胶樽又要抌，摆 多 一个，又 要 摆多一个礼拜啦，系啦，跟住啲小朋友攞啲胶樽出嚟喺度砌机械人啊，你谂下， 而家砌火箭啊， 系啦，砌火箭啊，学校， 如果你再唔拎去回收嘅话，砌到个太空基地噶啦， 系啊， 系啊， 喺屋企好多啦，即系反转地心吸力咁多， 即系所以。先搞下笑啊！ 啊 你以为真系真系唔烦恼咩？你屋企有呢啲咁嘅废物都几礼计噶。 系啊，大家都好想出一分力嘅。讲真，即系大家都知道系要做嘢噶啦，都系时候我哋呢一代都唔做嘅话咧，咁啊真系好弊嘅。咁所以喺做起上嚟嘅时候，如果方方面面都可以配套得好啲嘅话，大家做起上嚟又可以出力一啲。无论你征费定系唔征费，其实都系做件好事咯。 I could eat that girl for lunch. Yeah,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Tastes like she might be the one. And I could never get enough. I could buy her so much stuff. It's a craving, not a crush. 完全挑戰大家的串流平台那個播放次數率，聽過 Billie Eilish 的全新作品 Lunch。 晨光第一線 Vicky 講 完环保啊，讲下健康啊，健康我哋每个人都需要噶嘛，系咪？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咩咧？就系讲骨质疏松，大家有冇呢啲问题咧？应该暂时未有噶啦，我相信。 我 feel 到有啲 ，feel 到有啲， 我都 feel 到， 因为你打波系咪？ 因为唔系，因为饮咖啡饮得多，系啊，好明显嘅，好明显。 咖啡饮得多啦，二嚟怀孕过三次之后咧，我将我所有嘅钙质都好似 俾晒佢哋啦， 啲 B B 啲骨啊，我应该攞开始疏松啦。 咁你真系要 妈妈系好伟大嘅，真系。 冇否定佢嘅伟大，你千祈唔好感觉，又唔使吓。当你成为妈妈嘅时候，你都可以亲身感受到嘅，系我同小白感受唔到 嘅 啫。 你想成为一个伟大嘅人咧，快啲加入妈妈嘅行列啦！ 系啊，两万 蚊等紧你啊！ 嗱，我帮你计过噶啦，你可以生四个，系啦，你咁后生，系啦， 咁勇猛， 两万加两万啦，两万有八万蚊，系啦，系咁以做少少嘅储蓄或者做啲稳定嘅投资回报，好快就有十万蚊。 咁呢两万要多啲啦，要系不断延后先得啦。 点解啊？ 因为呢个两万蚊， 不断延后， 每年都有咁， 你可以好快嘅。我有啲朋友都系三年抱两嘅， 或者孖胎咧， 四年抱三，系 或者一胎四咧， 哇，睇好你啊，睇好你啊 ，Vicky。 一胎四我祝你辛苦啫，咁你真系好伟大啊！ 祝你好运， 咁你又 太一次我冇晒呢啲， 咁你又太贪，好似有啲人买股票咁样， 系啊， 摆一千蚊啊，谂住赚十万蚊， 点知成副身家摆咗落去， 冇呢支歌仔唱嘅，系啦， 系嗰啲可能真系十分一嘅机会， 系好难啊， 未必系一百啊，可能 好难啊， 系啦，咁个骨质疏松，有啲人咧就觉得啊，我饮多啲牛奶啦，就可以令到我哋。即系个骨咧健康啲咁样啦，系咪？甚至乎以前咧喺爷爷嫲嫲未离开之前咧，其实咧我哋都会俾好多牛奶佢饮啊，因为好似觉得啊老人家饮多啲牛奶啊会健康啲啊咁样啦。 同埋以前睇杨紫琼有卖广告冲嗰啲奶粉噶嘛， 系啊系啊，系 好犀利咁样做住瑜伽。 咁但系留意翻嗰个，嗰个系杨紫琼啦， 系啦，嗰个系杨紫琼， 人哋本身都系一个武打巨星啦，系咪先啊？动作巨星啦，应该咁讲啦。 系啦，咁咧我琴日咧就睇咗两篇嘅研究，呢两个。研究都是有关骨质疏松，都是最新的研究来的。咁佢呢度又讲到呢，就是有两个方案呢，其实原来我哋人呢是好缺乏咗。咁首先睇到一个特报告呢，就是话原来呢全球嘅成年人都缺乏咗一种嘅营养。呢一种嘅营养呢，由我哋细细个呢可能系吸收多啲嘅。慢慢越嚟越大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呢，就缺乏越嚟越少啦。咁系咩嚟呢？原来呢一样嘢呢就系维生素 D。维生素 D， 即系太晒太阳， 冇错，即系阳光嘅维生素。即系其实佢又话点解咧？佢就系话通常我哋咧人越大嘅时候，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就已经喺室内啦。我哋工作啊，好多活动嘅范围都系留咗喺室内嘅时候，甚至天气咧都越嚟越热，我哋好似唔系好愿意喺街外面去晒下太阳咁样。咁但系原来晒太阳对于我哋嘅骨骼咧系好有呢一个嘅重要性嘅，因为可以帮助我哋身体。 骨络先啱，系骨络，系啱嘅。 哦，好， 系。O K， 好，好唔嘅骨络， 骨骼定骨络啊？ 即刻揾揾先。 骨骼， 骨骼精奇啊嘛。 系咯，系咯， 系啦，嗰个字系骨骼精奇。 哦，系喎，系喎，系咯，可能系骨骼喎，真系。好好好好，系唔好意思啊吓，打断咗你 ，sorry。 唔紧要，唔会冇事。 我唔啱，系。 唔会唔会，咁所以咧，吸收阳光啊，系对我哋嘅骨骼咧，系可以帮助我哋身体吸收一个嘅钙质。 系 啦，可以维持我哋嘅肌肉嘅功能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统咧系有好处嘅。咁你话系 骨骼系啱嘅， 冇啊，赞你咋，系继续赞紧你个骨骼。 跟住之后咧，佢又话啦，如果你话假设啊，真系我哋真系做嘢有阵时都真系逼不得已咁样喺室内，咁其实我哋咧除咗晒太阳，可以食鱼油啦、牛奶啦，又或者蛋黄。咁但系点解可能我哋啊饮好多牛奶啊，食完鱼油啊，加埋蛋黄，我哋都好似系有呢个维生素 D 啦，都系硬系有呢一个嘅骨质疏松嘅咧？点解咧？ 因为随年渐长咯，系嘛？ 都这个啦，这个一定系重要啦。咁但系美国有一个大学咧，就一个内分泌嘅学副教授咧，佢就表示，佢就话啦，佢话骨质疏松咧，啱啱阿奥咧都有话啦，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可能系衰老啦，可能系因为荷尔蒙嘅变化啦，可能系女士生完 B B 啦，又或者咧，其实系我哋嘅个人生活方式都好影响。咁呢个个人生活方式系咩嚟咧？会令到我哋嘅骨骼唔好咧？原来就系我哋嘅睡眠质素。系啦，原来 睡瞓觉先 系啦，原来睡眠咧系对于我哋真系好大因素。佢有话嘅，佢话我哋人嘅骨啊密度咧介乎喺二十几岁咧开始系最 最峰值嘅，最高峰嘅啦。咁佢話咧，其實喺廿幾歲嘅時候咧，就係、是、決定我哋日後究竟我哋嘅骨係好唔好。 哇！ 所以其實咧，小柏啊、嘉明啊，真係要同啲小朋友講，點解瞓多啲係好咧？因為瞓覺咧，對於我哋，譬如佢都有講，係咪就係瞓得多等於好咧？瞓得多係有好嘅好處嘅，咁但係原來瞓覺嘅質素咧都有關嘅、哦 嗯。 究竟你係咪深層睡眠？究竟呢個深層睡眠係好唔好啊？都好影響我哋嘅骨骼嘅、哦。咁、 嗯、 所以咧，原來你唔好以為我曬得多太陽，但係咧我可能成日好夜瞓嘅，又或者我日夜好顛倒嘅咁樣，咁咧都會對於我哋嘅骨骼咧係唔好嘅。咁、 嗯、 所以骨質疏鬆呢兩個嘅研究咧，我覺得就係大家要 balance 啦，就係、是、我哋需要吸收有維生素 D 啦。 嗯、 即是我哋要晒下太阳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喺睡眠方面咧都要做好啲咁样咯。 系、暑假都帮到手嘅，起码暑假嘅时候，大家会有兴趣多少少去海滩啊， 会啊， 或者出去游下水，因为太热啦嘛。其余嘅运动都系未能够满足到自己要解暑嗰个嘅渴望。 我嘅沙滩季度未开始，因为都睇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廿五度嘅气温，即系唔系好似五月嘅。 如果而家去海滩， 今日未系好时候。 可能过多几日都未系好时候啊，好似 系落雨啊嘛，呢、這个礼拜尾， 系都未 OK 咯， 浸埋个龙舟水先咯，龙舟节系咪？即系嚟紧端午节六月十号就 系 啦， 系 隔两个礼拜一 又可以食下粽， 系啦， 有龙舟水， 系啊，正所谓咧，即系未食五月粽。寒衣米入笼，所以你今日咧呢个传统智慧又再次引证到出嚟啦吓， 所以喺呢一啲嘅阴阴沉沉嘅天气咧，即系落雨季节咧，就系最啱系咩？就系瞓觉啦。 佢繼續鼓吹大家瞓覺， 係 你講啲嘢突然之間咁似船仔講嘅， 點解啊？喝醉症咁， 係啊？ 點解啊？ 佢瞓好多噶嘛，我初頭 好少啊。 佢瞓得多噶，不過佢咧就睡眠質素唔好咯。 係啊，日夜顛倒咗，係啊，咁所以嚇做咩啊？ 冇可笑啊，啫。 所以 日夜顛倒咗，咁點解會日夜顛倒？咁你問翻佢自己點解啦？ 唔緊要啦，總之我哋聽完呢一集，聽完呢一節之后咧，我哋就知道睡眠同埋晒阳光都系好事嚟噶。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继续有咧，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嗨，早晨你好。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咧，即系港股嘅表现啦。嗱，隔晚美股咧都升跌不一，不过咧Nvidia 哇继续啊迈向一啲高嘅位置啊，都几夸张下吓咁啊呢一只嘅芯片股啦咁样。咁啊港股琴日点睇咧？港股琴日牛皮啊吓，咁啊倒跌六点，咁啊成交咧都跌破咗千亿嘅水平。琴日就好似争少少咁样。咁啊港股系咪开始嚟到18,821点咧，欠缺少少嘅上升动力支持，定还是争啲啲好消息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你。 好，我谂嚟到啲水位方面咧，就都系进入我哋都讲啦，开始会整固下先啦。因为最早其实你睇翻个图都见到，其实就呢、這个。即係四月份到呢個五月份啦，出衝上嚟呢個19,000几嘅水平嘅時間咧，嗰、那個升勢都比較急嘅。 咁你睇到個圖咧，都先個升勢都係好陡峭地去上升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去到接近20,000點啲關口嘅時間嘅話咧，其實你要突破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嘅短期，因為最主要其實你睇到20,000點樓上或者20,000點 around 啲位咧，其實啲蟹貨區都幾勁下噶嘛。咁所以變咗咁短時間之內升到呢啲位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啲時間或者頭先你講啦，都要多少少催化劑新消息咧，嚟到佢即係幫助去突破啲係水平嘅。咁我整固都係正常嘅，不過我覺得似乎咧佢就叫做我覺得比我想象中係好添嘅，因為如果以佢咁嘅升幅嚟計嘅話咧，咁理論上咧都應該可能有機會調翻落去18,000樓下啲位先至慢慢轉定嘅。但你見到佢咧18,000都浪住唔落唔落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似翻以橫行嚟到消化之前嘅升幅咯。外圍都冇乜，其實我講真，外圍都係欠缺一個新嘅方向嘅。咁我諗大家都係等緊呢個今日拜尾嘅 PCE 啦，呢個都係可能影響住港股又好，或者美股又好，息口又好嘅一個即係催化劑咯。 係咁啊，港股就好似 Kenny 話齋啦，咁啊跌唔落啦，咁但係拉升恆指咧，咁啊港交所都要貢獻下啲點數出嚟嘅，好明顯。咁啊頭先講嘅蟹貨，好多朋友都係可能交易所即係早前高位都有貨，都爭少少啦。咁但係嗱睇翻咧，即係今年上半年嘅成交金額。其实都好翻好多。另外啦，咁啊，报章都有报道啦，咁啊，月内咧五只嘅新股咧，齐齐挂牌都系报捷嘅。咁啊，琴日同埋早前咧一啲嘅股份咧，其实都升幅都几惊人啊！大概咧有啲就升到大概84.2% 啦，有啲啊升到40% 啦。咁啊，嗱，五月嘅新股咧就颇好啊吓，亦都咧叫做。掌一掌个传统智慧个嘴先啊！成日话五穷月，五穷月啦，今年五月咧绝不穷噶咁样啊吓！好 ，Kenny 交俾你讲下香港嘅 IPO 市场系咪有翻起色咧？ 改善翻啲啦，咁即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劲嘅？咁当然我觉得就言之尚早嘅，咁但系你始终嗰个系现货市场方面咧，头先讲啦，就系四五月份升上嚟都几凌厉下噶嘛，成交亦都系显著增加翻噶嘛，咁同埋背后都有好多即系利好消息配合住嘅，咁你成个即系金融嗰个政策上边咧，都系好明显睇翻就想做搞活翻个资本市场噶啦，咁所以变咗就系嗰个气氛上边咧都系。即係有幫助翻啲IPO 同埋新股咧，就係比之前就一定係有改善嘅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一個IPO 一個好勁嘅熱潮咧？咁我相信都係需要翻咧，好似上一次咁講啦，即係中證監嗰個五項政策嚟緊，可能會唔會有啲龍頭企業一啲真係好比較大嘅一啲係市值比較誇張嘅企業嚟到香港上市咧，而嗰個係上市之後表現又好咧，咁呢個咧就真係會帶動到呢個 IPO 去一個高潮啦。我諗而家就係一個係即系 热 身先咯。 嗯，咁啊，除此之外，又转个角度睇下啲平台经济股会唔会有机会发力啦。咁啊，数手指啦吓，咁啊，即系五月就嚟到尾巴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其中一个购物嘅平台网购平台咧，咁就开锣啦。咁讲紧嘅嗰个618嘅购物节啦，咁样。咁啊，呢一类嘅网购平台，今时今日系咪仲系大家喺个网络嗰度等佢啊？一开闸嘅时候咧就买嘢啦，疯狂买嘢啦。咁虽然就内地又讲紧，譬如话消费降级或者成啊，咁消费降级都会消费啊，系咪先？咁有冇机会激活翻呢啲嘅叫电商平台嘅销售金额咧？吓？ 我覺得而家嗰啲即係購物節方面咧，同以前啲 pattern 有啲唔同嘅。咁你見到佢哋其實嗰啲係 pre-sale 咧，就越嚟越早啦。咁其實就會將嗰個係銷售嗰個係銀碼方面咧，就攤開咗，就未必係嗰一兩日咧，就係一個好係誇張嘅數字咯。可能都會係即係拉開咗嗰個係比例嘅。咁我諗今年都係一個即係指標或者一個比較大重要睇得關鍵啲嘅。因為今年咧，就係應該係內地都推出好多啲係即不同嘅措施嚟到推動經濟啊、推動消費啊、推動內需嘅即係之後嘅第一個係618購物節啦，同埋亦都係啲電商上面咧喺個整改即係不明朗嘅完結咗之後咧。我諗係今年可能會投放多啲資源嚟到即係谷翻個 GMV 啦，因為舊年咧。就第一就整改政策唔明朗情況之下咧，你都就算做得好咧，都唔敢講得做得好啦，同埋亦都係咧，都會係即係比較係低調啲。但今年我相信就會係比較放膽啲去做。但係咧，雖然個 GMV 可能都會改善，但係都留意翻啦， 方針咧，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你見到阿里巴巴都講啦，上早排公布嘅，我哋而家更加要着重啲係客户嘅體驗啊嘛，要係客户方面咧就體驗得好啊。咁意味住咩咧？意味住嘅話咧，就真係都係要好似有少少似翻舊年咁啦，就要多啲係利益啊，或者多啲好處咧，就回歸翻俾啲消費者或者商家。 咁嗱，還至最後咧，睇下大家會唔會網購埋一部電能車啦。咁近排咧，即係小米嗰部電能車都喺內地啦，以至香港咧， 係 啦，係啦，擺低咗。咁啱U 字頭嗰個金融機構啊，整個論壇啦。咁有架車，我見 Kenny 都有去睇下試下，同嗰個電能車嗰個聲控系統都互動下啦。咁樣咁啊，即係嗱，價位就即係未知。因为即系喺香港就未普及噶呢一架车，同埋未做一个开卖销售啦，咁所以就可以讲下今时今日小米其实攻占个电能车市场，以至喺个家电市场，其实个占嘅份额都相当之多。咁啊，往后即系佢哋企业嘅未来方针会系点咧？而投资者又点样看待呢一只嘅股份咧？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唔该。 我谂小米方面咧就明显喺咁多电动车股嚟讲嘅话咧。就是business model 是有啲唔同嘅，咁好明顯咧都繼續玩翻佢哋之前咧手機方面生態圈嗰種商業模式啦。咁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嘅，咁可能喺嗰、那個車，即係嗱，以前喺手機上邊嘅話咧，可能佢哋嗰個係margin 會係低啲，咁同埋性價比會高好多。咁我哋做咩咧？就吸引咗一啲係用戶方面進入再生態圈之後咧，咁你再使用多啲互聯網服務啊，其他嘅 crossover 嘅嘢咧，嚟到去提升翻往後嘅 margin。所以你見到即係小米方面咧，由上市剛上市嗰時咧，個 GP 係講緊5%唔夠咧，去到而家講緊係10%+，互聯網服務嘅 GP 講緊係更加高前，講緊係即係50%-60%以上。咁我諗車都係嘅，車方面咧我相信佢嗱，如果以內香港唔知啦嚇，以內地嘅定價為例嘅話咧，咁佢最高都係唔過30萬人民幣啊嘛。咁好明顯都係以一個係性價比高嚟到去即係打個市場噶啦。咁都係時車方面咧，上次我哋都講過啦，因為上次都去北京睇個 demo， 就係佢哋都會係好著力咧，就同手機嚟到去結合嘅。咁就同手機結合有咩好處咧？就會係可能增加好多啲APP 嘅使用量咯。就你買完部車之後咧，唔係就係咁算數啦，可能你繼續喺車裏面咧作出一啲係 APP 嘅消費啦。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科技嘅结连啦，或者点样科技咧便捷到啊我哋嘅人民或者市民嘅生活模式嘅改进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透根本他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我快乐无忧，或愁。根本这一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是也无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带我 手，但另有外在三次的宇宙，不会被重复夺走。一起到尽头，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人真的很喜欢翻工的，咁中意翻工嘅香港人其实劳动力真系好高的。 咁梗系啦， 系啊，即系无论系点样去构建整个嘅城市又好，点、嗯、样去为到香港嘅未来打好个根基都好啦、嗯，都系靠各位打工仔打出嚟 嘅。系噶，系噶，真系噶，大家有付出啦，有收获啦、嗯，正所谓有汗出有落粮出啦。咁我哋迟啲可能有机会节目咧，都会访问一下啲雇主朋友啦。咁嗰啲雇主朋友都有啲优质嘅员工啦。 系啊， 咁点样？在个宾主关系嗰度，大家叫做融融合合，能够咧 maximize 即系极大化个功效啦。就系往后咧，我估香港无论系做老板嘅，要做好老板嘅本分啦，做员工。更加要做好自己啊！嗰、那个员工本分啦，打好呢份工咧、 啊， 我都几中意呢个 slogan 嘅、 啊， 可能成为我人生其中一个座右铭咯。系、 嗯、 啊，咁希望啦，有一日又打好呢份工咧，就可以同翻啲员工讲啊，即系当我做老板嘅时候讲翻话。 你 哋都要打好翻呢份工啊！ 系啊， 系啊，成为欧爷爷嘅时候，系欧爷嘅时候， 派住利是讲咁样系嘛？ 你听，我把声线都变咗七八十岁啦，咁样 系啊。嗱，员工要打好呢份工，除咗有好嘅雇主之外啦，雇主嘅体谅好紧要啦，雇主嘅鼓励又好紧要啦。啊，我觉得听我啲唔同类型嘅典范去讲下佢哋嘅故事咧，都好有激励性噶。近排有机会。 是啊， 近排有机会，因为邀请到四位是来自内地，分别是获得过劳动奖啊，又或者是属于叫做劳动模范人士的朋友呢，来过香港分享，就跟香港的劳工界介绍什么叫做工匠精神。 即是劳工界的颁奖。 是啦， 是啦。 怎样可以员工 of the month？ 冇错啦，犀利啊！工匠精神咧，就应该同匠人精神咧有少少不谋而合噶啦，就系、是、咧你好专心咁样做好嗰件事啊！嗱，琴日咧香港足球代表队都有个勤工奖啊吓，就颁咗俾叶鸿辉嘅，系啦，因为咧正正咧港超联咧成立咗十周年， 哦哇， 系啦，咁啊，英鸿辉咧，即系我哋成日叫叶鸿辉咧，就咧缺席最少嘅。即系基本上咧，日日都翻齐工噶啦，自己踢波踢足咁多日吓，而且咧阿辉依家做咗人哋爸爸咧，又收咗火，系、 哦、 啦，简直系员工嘅典范啊，耶咁样啦。嗱，咁讲翻咧呢个咧，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咧，咁啊，访港交流团咧，即系早前咧就工联会啦主办呢个弘扬啦劳模精神啊，同埋咧呢一个咧促进啊社会发展嘅分享座谈会入边咧，都有讲述咧好多啦啊，点样打好份工啊，以至咧关于唔同嘅劳动奖啦，咁样你会睇翻个报道咧，就系政务司司长啦，卓永兴先生就表示啦，即系工联会咧今年推出咗五一劳动周嘅活动系列啦，咁啊其实咧都系促进翻咧社会对啊劳动者嘅尊严啦，同埋劳动价值嘅重视啦，入边咧可以话系意义重大嘅，而工人阶级咧绝对系我哋国家入边咧不可或缺嘅一个好重要嘅核心价值嚟 嘅。系啊，同埋讲到工人阶级已经唔再净系劳动，真系会出晒汗嗰一种嘅劳动啦，而家咧就算系佢呢一个嘅表彰大会咧，全国性嘅呢一个表彰大会咧，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劳动界嘅朋友咧，可以有机会获奖嘅。由一啲高端技术领域嘅朋友啦，去到本身自己真系好坚嘅黑难人士咧，都完全可以系有呢个机会咧，等佢哋显现到自己点样系作为基层工作者都有好伟大嘅建章。 系啊，我屋企咧有个家族成员咧系负责整飞机嘅， 哇！ 咁咧我细个嘅时候咧， 有一個 uncle 咧就喺度話呢個嘅家族成員話：，哎，幾時啊攞個士巴拿出嚟啊？因為嗰陣時興少林足球啊嘛， 哦、 即係作為一個飛機維修員或者汽車維修員有呢啲咧就好啱數嘅咁樣，好好合邏輯。但係咧跟住我爹哋咧就有同我講啊，話：，喂，其實咧知唔知整飛機好重要噶？你每次搭飛機之前啊，就係咧有好多咧幫你去。睇住架飛機嘅安全性嘅呢啲哥哥姐姐啊，如果唔係啊，你每次飛嘅時候你都觸目驚心啊咁樣，咁啊講得好啱喎。咁我每次咧飛嘅時候，除咗懷住感恩嘅心咧，我都會由心地咧多謝一班咧為到我哋去維修飛機嘅每一位咯，係咪先？即係飛機冇甩咗粒螺絲啊！ 系 要惊啦，系咪先？同埋个技术含量系相当之高嘅，大家唔好成日话喂蓝领阶层系啊，即系负责好基层嘅嘢，其实唔系噶，即系你做工程做唔同嘅工种嘅工人，其实入边个技术含量都可以相当之高啦，亦都有一定嘅含金量噶，佢哋嘅工作系啊，佢哋唔系收紧最低工资嘅，咁所以 that's why 就我自己觉得都系啊，即系藉住呢啲机会，我哋喺劳动界别都可以表彰啦，或者表扬一班咧帮我哋默默耕耘嘅香港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美國三藩市一場商務午餐會上提到，香港與新加坡都是大城市，各有優勢。就物流而言，香港在北亞市場較有優勢，新加坡就在南亞佔優。不過陳茂波說，兩地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差異大，不能夠相比。以股市為例，港股市值36万亿港元，日均成交额超过1000亿元，有超过2600间上市公司。至于新加坡股市市值不足6万亿元，日均成交额不足100亿元。他又说，香港具有创业精神，非常开放和多元化，但是国际学校已经超过50间，各种国籍的国际学校都有。強調香港具有包容性，在多方面都有優勢。埃及傳媒報道，埃及正是與卡塔爾以及美國方面協調，努力重啟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談判，以達成停火和交換被扣押人員。報道又引述埃及安全部門一名高級官員指，埃及已經告知有關各方，以色列升級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軍事行動破壞了談判努力，並導致可怕的後果。以色列情報和特勤局局長巴爾內亞據報星期六曾經在法國巴黎會見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和卡塔爾首相穆罕默德，三人決定將會根據埃及和卡塔爾的新提議開啟談判。不過以軍星期日晚襲擊拉法之後，哈馬斯已經通知調解方將不會參加任何談判。俄羅斯總統普京警告，如果西方國家允許烏克蘭使用他們供應的武器打擊俄羅斯領土，將會引致嚴重的後果。普京在結束對烏茲別克的訪問時說，局勢不斷升級可能導致嚴重後果，指出歐洲特別是那些細小國家應該意識到自己玩的什麼。他又說，相信西方軍事教官已經以僱傭兵名義身處烏克蘭，但是如果法國等國家正式派遣他們到烏克蘭，將會是另一次局勢升級，形容是邁向歐洲嚴重衝突和全球衝突的另一步。另外，普京說，西方希望製造國際社會支持烏克蘭的表象，但是他們不會成功。又重申，俄方從未拒絕談判，亦都願意繼續舉行會談，但是俄方不清楚烏克蘭當局是否有合法代表可以出席談判。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9,088點，升233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2，日元157.3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5，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76，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58.88美元，賣出2359.21美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系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另外，屯门公路反方向元朗咧都有交通意外噶，近住南地交系坏车啊，近住南地交汇处咧系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皇路噶。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交匯處有壞車阻路，而家龍尾排到去三聖村，咁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啦。去翻屯門公路方向就比較擠塞，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海皇路。隧道方面嘅情況，咁而家紅隧嘅港島入口就是暢通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另外一段近着华都花园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另外由于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对出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做啲咩咧？唉，对于我嚟讲咧，好耐历史，好耐冇做过啦，就系练习下写书法。 哦， 你哋系咪都好耐冇？ 书法都有分好多种嘅，咁当然你话中西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书法嘅方式啦。 毛笔字 嗰种，毛笔字嗰种咧，咁我都有段时间冇玩啊。我以前咧有学习嘅时候咧，唔系书法，即系纯粹写毛笔啦。我系要磨墨嘅。 哦， 你哋有冇试过磨墨啊？ 倒出嚟嘅咋， 系啊，嗰啲胶樽墨嚟。 系啊，有支支啦。我记得以前系有磨过墨噶，即系攞住个墨砚，跟住攞住支棍，嗰支唔系棍啦，唔好意思，系啦。今日磨完之后咧，就先至可以开始写嘅。 哇， 系啊，嗰个系好玩啊，嗰个。同埋我听翻啲书法嘅朋友讲，佢话咁样磨嗰啲墨咧系真系靓啲嘅，写出嚟嗰啲我唔识分啦。系啦，咁但系佢哋会觉得嗰种嘅墨系靓嘅， 冇咁易化。 我唔清楚，系啦， 系。我记得我小学嘅阶段咧，就系嗰阵时文具铺开始兴，就系有啲自己入边支笔已经有墨嗰啲 科学毛笔， 系啊， 我仔都玩紧。 系啊，我就储咗好耐嘅零食钱咧，先至买一支科学毛笔。 哎呀，你好爱书法喎！ 我自己咧嗰阵时系冇用过呢个科学毛笔嘅，我系真系咧攞住嗰支笔，然之后咧倒啲墨出嚟写，但我记得最深刻印象是啲墨好臭， 系啊， 墨真系好。 以前细个系会觉得啲墨臭嘅， 系啊， 而家我又唔会咁觉得 嘅。系啊，不过唔系嘅，我觉得练习无论系中国嘅书法啦，定系还是呢一个嘅西方嘅书法咧，都有好多嘢喺训练到嘅。 系噶， 系啊， 耐性已经系一件事啦。 系啊，真系好要耐性，同埋你要控制只手咧，好定啊， 系 你唔可以手震啊， 所以个人嘅呼吸都要定咯。 冇错， 哇， 即系成个人系要进入嗰个状态先至可以写到。顺啦， 心 静啦， 系心静自然手静，仲要坐到好正嘅。 系啦， 即系我知道有啲书法咧，有啲书法家咧系真系要有啲系扎马咁写啦，有啲坐咧系坐到劲直咁样写嘅。 系 咁，我觉得呢啲都系练埋我哋嘅腰力咯， 同埋睇下你系边一种嘅笔锋咯。有啲人好潇洒噶嘛， 系啊， 耍功夫咁样耍出嚟。 如果系我学嘅话，应该系呢一种，系啊，即系务求写得了得滞，然后就明明系自己衰嘅， 系啦， 就博你话我好有文采咁样。 其实写新年挥春算啦，咁样 系啦。 OK 喎，系喎。 我惊料到自己写完自己都唔记得咗写咩。 今日 系个福字。 今日开始练习，出年嘅新年咧，我就揾小白写。 神哥第一先，祝贺听众嘅挥春。 写挥春。 如果见到有五个字嘅话，我系写紧神光第一线啊。四个字嘅话，我应该系写恭喜发财啊。 讲 定先。 听翻重温 系啦，一个字嘅话咧就应该系写个福字啊。 不过除咗咧系练我哋嘅心静之外咧，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嘅呢啲嘅工作坊，其实系俾大家做咩咧？除咗系练自己嘅耐性啊、定力之外咧，其实都系想大家咧从中去放松啊，去放松身心。所以如果今日大家都有时间嘅话，科学毛笔又好，自己磨下墨都好，都可以咧嚟去练习一下书法，无论西方。定系中国方都好啦，都可以系咁样做嘅。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Miss May。 早晨。 上次我哋都同你取过好多经啦，关于点样去管理好情绪啦，点样去按部就班地去揾啲唔同嘅步骤，帮助小朋友去建立佢哋屋企嗰个天使可以出到去街嘅时候，都仍然系天使啦。 冇错。 今集咧就讲下呢个陪伴啦，同埋点样去管理好家长自己嘅时间啦。我相信咧好多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爹哋妈咪咧，可能都系翻工途中啦，又甚至乎系佢哋自己本身都要有啲比较忙嘅 schedule 在身。其实一日入面咁忙，小朋友可能翻完学放咗学翻嚟，爹哋妈咪都未放工，喺仅余嘅少少相处嘅时间当中，其实点样分配先至有冇啲咩黄金比例嘅咧？ 嗱，咁样讲啦，我谂嘉明你都明白，你三个小朋友，三个唔同岁数，佢哋有唔同嘅需要，可能一个中意玩多啲，一个就要真系倾心事啦。要分配时间真系好困难嘅。咁我不如俾个例子大家先啦，系一个我觉得几鼓励性嘅分享嚟嘅。有一个家长啦， 咁當然爹哋媽咪都係要翻工嘅，都好忙碌嘅。咁佢哋有三個仔啦，咁個歲數大約係即係六歲、八歲、九歲咁樣樣啦。咁都係讀國際學校嘅。咁但係可能大家咧喺學習上面啊，或者喺處理自己情緒方面啊，有唔同嘅需要嘅。OK， 咁佢咧就開始就諗啦，唉，我又咁忙，我先生又咁忙，我三個仔其實佢哋又冇特別叫我俾時間佢嘅，因為我唔俾時間佢，佢哋有得打機都好開心嘅。有时候我觉得他需要我他都未必的。但是我怎样可以善用我的家庭时间，我真的可以鼓励他们表达自己多一点呢？你想想，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个九岁，再大一点其实还要是男仔，你就想叫他把口跟你倾偈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 闩埋房门就自己搞定 了。你可以入他间房都已经是很好彩了。他就告诉我，我每天都试，我说那你怎样试呢？每天晚餐呢，我一定翻到屋企同佢哋食嘅，几忙都会，咁一定坐低一齐食晚餐，咁就冇其他嘅 distraction 噶啦，唔会开电视，唔可以摆个 iPad 喺饭台，电话攞走晒，包括系父母嘅电话。 系 ，OK， 咁佢就话啦，嗰日大家咧都会讲一啲关于嗰日发生过喺自己身上面嘅事情嘅，佢期望三个仔会讲自己喺学校发生咗咩事，或者同边一个老师或者边一个小朋友有啲咩特别，无论开心唔开心嘅事都讲得嘅。父母自己都会，我都讲讲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事发生喺我身上边。总之每晚食饭就系咁，一人讲啲，一人讲啲。佢最开头咧好多 dead air 嘅， 系 咁。首先啦，家长未必知道个小朋友佢谂唔谂到有咩讲啦。小朋友亦都唔习惯，无端端做咩，好似喺度汇报咁样，系咪个人汇报啊？ 每晚喺度开会咁样。 系啦，咁但系佢话久而久之咧，慢慢嚟，慢慢嚟。佢话真系大家都做到多咗啦。父母佢讲翻自己嘅事情俾小朋友听，讲得自然咗啦。等于我哋早几集所讲，我喺翻工有啲咩特别开心唔开心嘅嘢，其实我都可以谂一个比较简化啲嘅方法讲到俾小朋友听嘅。调翻转啦，我希望了解一个小朋友多啲，其实只要有一个惯性喺度，大家都系做紧同一件事情嘅。佢话慢慢培养下咧，啊，过咗两三个月真系几好啊！大家都好中意呢个时间添，系同埋你谂下食个晚饭啫，大家都要噶啦。咁嗰个家长都话啊，其实都忙噶，我有时真系食完饭就即刻要再做翻工作上嘅嘢噶啦。但系至少我哋每日都有一啲嘢沟通得到，咁佢自己都好欣赏自己做到呢一个嘅习惯，因为其实我觉得家长好紧要，就系你都要欣赏自己，你有尝试做咗啲乜嘢去维系你嘅屋企啦，同埋去同小朋友沟通，你识得欣赏自己多啲咧，你都会更加有心机谂多啲办法仔出嚟啦。 系，完全系啊！有啲甚至乎咧，我听过有啲家长就话咧，系啊，我星期一至五都陪唔到啲小朋友噶啦，功课都系补习出去帮手做咁样样，咁所以变咗咧，我只系得翻周末嘅时间先至系家庭日嘅啫。咁所以咧，我就每次家庭日咧就排到好密噶，好精彩噶，好多活动噶，使唔使咁样咧？又 嗱，我谂呢度咧，我哋提咗两样嘢啦。一咧就系使唔使揾补习老师跟功课先啦。我觉得其实有时真系冇坏噶，即系你谂下，得咁少时间同个仔女沟通，仲要每次就系督功课，真系其实有时真系有少少伤感情嘅，系啦，同埋好得意嘅，即系你始终人系有唔同嘅长处嘅，咁所以家长唔好觉得一定要自己教功课，我先至尽咗做家长嘅责任。你睇睇自己有冇呢个耐性先系紧要嘅。 如果有就做咗老。死啦！可能 系啊，同埋你唔好谂住我闹你，快啲做晒佢，都系对你好啊。咁但系究竟系咪揾其他人跟一跟？你留翻你宝贵嘅时间嚟同佢真系大家轻松啲沟通系好咧，都值得谂一谂嘅。但系当然啦，有啲家长佢真系好有心机帮小朋友跟功课，呢、這个真系好值得鼓励添。因为小朋友会觉得系一个真系好轻松嘅环境啊，爹哋妈咪佢都知道我做紧咩功课，佢明白我有几辛苦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去到你话礼拜六日啦，真系可以家庭日。咁我諗呢，你真係要睇睇小朋友個需要。小朋友都有性格㗎嘛，有一啲真係精力無限嘅，你有得俾佢出去放下電，梗係好啦。咁佢禮拜一至到禮拜五先至可以專注啲嘅，絕對有呢啲小朋友。但亦都有一啲好似樹懶一樣嘅小朋友㗎嘛。 你问佢想做乜？我想喺屋企唞下， 我想叹口下啫。 冇错，其实咩年纪都有，几岁有，十几岁都有。我哋话点解你咁样啊？你成日唔同人出街嘅，但我喺屋企真系好舒服、啊。咁你就要谂啦。哦，咁对于你嚟讲，原来舒唔舒服系最紧要嘅。咁好啦，就算出街都好，有冇啲喂唔好周身汗嘅活动先啦，搵啲舒服少少嘅出去睇场戏都好啦。系、嗯，咁就翻你小朋友嘅需要同埋佢哋嘅兴趣都重要嘅，唔系话佢哋唔中意嘅嘢我哋唔做，但系佢唔中意嘅嘢你都唔好搵啲太极端嘅嚟做先。咁、嗯、我会相信，即系作息时间要合比例。唔係話要將個小朋友操到攰曬，去曬所有嘅地方就等於好充實嘅星期六日。 嗯、 要諗一諗，係咪每一日就算做咗多定係少嘅事情，我哋都可以有翻一啲時間同個小朋友，大家傾翻今日嘅活動係點啊，畫幅畫去代表翻自己嘅心情啊。你要一齊經歷咗一啲事情，你先至有多啲嘢可以傾到。你要同佢傾心情，都要你同佢一齊經歷咗，佢會覺得你明白多啲咯。咁、嗯、我相信有啲時間大家一起沉淀的，一起倾翻偈嘅，一起做翻个总结的，都是很重要 的。系啊，都可以令我想起咧，就是、之前都试过有一次，我哋做玩玩星期天节目的时候咧，都会有啲接通电话的时间啦、嗯，就同啲小朋友倾偈嘅。咁啊，试过有一次咧，就是我同子豪爸爸做主持，咁啊接通咗一位嘅小朋友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同佢倾下你最中意放假嘅时候做乜嘢咁。小朋友就话 staycation， 咁、 啊、 我哋就会咦？好玩喎、啊！這個小朋友咁啊，開始咧問佢好多唔同嘅問題，點解你咁中意 staycation 咧？咁啊，開頭小朋友咧就喺度講話，佢好中意去啲星級酒店啦，好中意去啲享受型嘅假期啦，最緊要咧又有泳池嘅咁啊，捉到佢泳池呢一個要點喎，咁啊問佢啦，點解咁中意有泳池啊？個泳池要點噶？咁跟住咧講下講下嘅時候咧，就開始吐到小朋友啲嘢啦。嗰、那個原因係咩咧？就因為佢覺得佢一講起佢爸爸。又想起泳池咧，就开始有啲会心微笑，把嘴仔咧就讲佢好衰噶，佢会拱我落水噶，佢真系拱我落水噶，但你听佢笑住讲嘅咁，咁结果咧讲嚟讲去讲咗差唔多成十分钟嘅电话，终于明白到点解佢放假咁中意 staycation 咧，唔系要住啲咩星级酒店，要屋企人豪花几多钱去陪佢一个星期， 嗯、 或者一个。好簡單嘅一天啫，而係佢好鍾意同爸爸一齊游水呢個活動， 同埋爸爸可以放下戒心同佢一齊做啲傻事啊！不過又咁，我哋咧有一啲好得意嘅觀察嘅，就係咧好多時如果細細個講嘢唔係好叻嘅小朋友，講得好少嘢嘅小朋友，家長咧好經常性去完一個旅行之後翻嚟同我哋講，哇！去个旅行唔同晒，唔停口啊，好犀利啊！即系感觉去个旅行好过做治疗咁滞啊！ 点解咧？ 其实咧，呢个真系好常会听到嘅情况，所以我都鼓励啲家长。唔系话一定要谂去旅行，而系你谂下你有几多时间对住个小朋友。 Oh. 你去旅行，你真系全天候24小时，大家对住可能5至7日， mm. 其实嗰个相处咧真系好 intense 嘅。 系。 对于小朋友来讲，你是一个他很重要的沟通对象和一个语言刺激，很重要。那经历一个旅行，其实有机会是因为你陪伴得他很多，还有大家一起去经历一些事情，见识一些地方，一起进行一些活动，你一定是一起做的嘛。那所以对个小朋友来讲，这个认识世界和跟爹地妈咪相处的时间，真的帮到他很多方向的发展，包括是语言。那所以我们都会跟家长讲，他们有时都说，唉，以佢咁样发脾气法，我都唔知敢唔敢带佢搭飞机去个旅行啊！即系好系啊，即系要谂得好清楚先啦。咁我都会鼓励试咗先啦。即系有时唔系你去咩地方嘅问题，唔系去几长时间或者嗰个旅行究竟系唔系真系好劲。而是你用了多少时间陪伴的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一起进行一些经历一些事情，对个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刺激，让他可以慢慢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的。 是啊，都近排有机会去过一次旅行，虽然不是全家人都一起去得到，但这次旅行呢，我相信对于小朋友来讲都是很重要的经历来的。小朋友是不是啊？你中不中意去旅行啊？ 中意。 多谢你，特别嘉宾。 是啊，特别嘉宾。Thank you。 I just like you. I like you. 长情如何延续下世纪，如何维系道路线？ 扶手，但双眼热情未够。 呼，本小姐的未来，统统不请自来，把你放拥别放手。 腾腾的。 像秀，本小姐的未来，通通不请自来，把你蜂拥别喝酒， 层层的， 无穷平衡宇宙，贯穿生命洪流，怕爱你未够，多些女朋友，总数一万个同事最少，人人谈情唯独我更蠢，如何能避免重伤？九千几名女生， 早要 妒忌， 真的 无限占有欲，直到永久。 Lolly Talk 嘅9999个我， 南丫岛位于香港岛嘅西南面，系香港四大嘅岛聚之一。岛上面风景非常之靓，环境亦都宁静。索罟湾保留咗昔日渔港嘅风貌，榕树湾就充满咗异国嘅风情。咁但系南丫岛呢个名点解会叫做南丫岛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challenge。 南丫岛以前就称之为柏寮、柏寮，更加有写作就系薄寮或者薄寮，有好多唔同嘅名噶。第一次咧就系见到喺1464年一个叫做东莞县志第一卷山村入边咧就写住柏寮山。南丫岛呢个名咧就系源自渔民嘅惯称噶，丫系水上人嘅用语，意思咧就系指海同陆地嘅地方。南丫就系形容岛嘅南部有好多嘅丫叉。18世纪开头嘅时间，西方外国嘅海涛好多时咧都会将呢一个岛写成 Lama。1810年嘉庆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咗船长罗斯进行水文调查，嗰阵时编制咗一本叫做《澳门航道图》噶。睇翻呢一幅图，佢哋都将南丫岛用中文标为南麻，蓝色个蓝，麻布嘅麻。专家估计亦都系南丫呢一个字嘅译音嚟嘅。今日南丫岛已经成为咗呢个岛聚最普遍嘅称呼啦。而薄寮呢一个名字就留翻喺岛嘅东面同埋西面嘅薄寮海峡。假期礼拜六日有时候，不如我哋就去香港咁靓嘅岛聚嗰度行一行，睇一睇啊！ 早晨啊，9:10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同大家咧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啊。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啊，受惠于大型科技股普遍上升啊，当中咧包括啊 Nvidia 咧急升咗7%啊，继续破顶啦，咁啊1000蚊楼上继续又带动咧纳指创新高噶，道指啊要跌啊吓，跌216点，标指咧升1点，纳指头先讲过啦，咁啊创咗新高啦，升99点噶，咁港股嘅 ADR 咧就麻麻地啊，大型蓝筹股咧个别发展噶，咁啊 ADR 方面咧港股就跌86点啦，睇下今日咧开市嘅时候港股升定跌啦。好，咁呢个时候咧就交俾 Vicky 啊处理嘅晨光好友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men 关嘉敏。 今个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继续有上星期邀请佢嚟到嘅 Bingo 女团其中一位成员关嘉敏嚟到同大家分享咗佢最近咧就发展埋去演艺事业。咁今日咧就邀请佢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咧佢就去咗横店度拍剧啊，相信当中都有好多得意有趣嘅事噶啦。Hello， Carmen。 Hello。 知道你最近去咗横店拍剧啦，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当时咧我自己嘅心情咧就好似去旅行咁样嘅，因为其实我差唔多两年都冇放过假，唔止添啊，可能几期待嘅。咁当我执嘢嘅时候咧，咁我阿爸阿妈咧即系都会有啲唔舍得啦，都会讲诶、照顾好自己啊，咩唔好冻亲啊，哎呀你带多几件羽绒啦。 其实爸爸妈妈最担心就系个女食唔饱，你都识煮饭。 系啊，但系嗰度冇厨房噶嘛。咁但系咧，嗰度啲外卖系超级方便嘅、 有冇食到啲咩好嘢呢？ 其实我觉得佢啲炒米粉啊，嗰、那个烧皮啊， 烧皮系咩嚟噶？ 系一个好似好烟韧嘅一个皮，入边包住啲肉松啊、榨菜啊，即系其实佢好似一个手抓饼，但系佢个皮唔同咯。个、皮系一个糯米烟韧皮咁样咯。佢哋咧系好出名，佢哋话系嗰啲唔知咩网红嗰啲打卡小食咁样啦，咁我走去试下啦，系咪先？咁咧，但系我系食完之后咧，哇，好好味啊！我想食多个啊，咁样。 喺香港揾唔到系咪啊？ 冇噶，香港冇噶。 橫店真係好多好好味的。 你係咪第一次去橫店啊？ 係啊，我第一次去橫店，其實我連橫店喺邊度都唔知啦。咁我初頭以為橫店係日本嚟嘅，你知唔知？真係好似啊，那個名好似咁，好日式啊嘛。 Okay. 我諗好多人都會咁樣，都係咁樣覺得。 咁你為我哋介紹一下橫店喺邊嘅咧？ 橫店其實喺浙江嘅，咁佢咧就近义乌咯。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邊度義烏，係一個好大型嘅批發市場啦。咁佢近義烏嘅，咁但係咧義烏同橫店其實都要搭成一個鐘嘅車程。咁所以你話佢又遠唔遠又近唔近，我又唔知啦。但係其實佢去好多地方都好方便啦。最方便係咩？最方便咧係佢買嗰啲網上購物乜寶嗰啲咧，哇幾日就到啊！真係超級方便。 哦、 即使咧你個夾咧係大漏嘢啊！你上網買已經是兩天就幫你到了。 哇，那好犀利喎！ 係啊， 好方便喎、啊，那個地區性是不是 係啊，因為浙江省啊嘛。 咁去到橫店的時候，會不會令到你真係大開眼界咁咧？ 大開眼界啊！因為嗰個橫店影視城真係非常之靚嘅，同埋好大、好宏偉啦。咁佢每一條即係每一個 area 咧，都做到即係有香港街啦，有上海街啦、廣州街啦，見到你係哇，好似真係去咗唔同嘅世界各地環遊 世界， 環遊世界咁樣咯。 哇，好犀利喎！因為我有聽過咧，就係橫店影城咧。其實就係有呢一個嘅中國荷里活之稱嘅，係 啊， 係啊，所以我都冇去過啦。我希望有機會都可以見識一下啦。去橫店嘅呢兩個月咧，其實係拍一個咩劇集咧？係古裝啊，定係還是係時裝噶？ 其實咧，佢係一個文初嘅劇嚟嘅，就叫做《巾帼枭雄》啦。咁佢係第四輯啦，好期待同邊個合作就同、是、長哥啦、定欣合作嘅，因為對於我嚟講，我喺電視機成日睇噶嘛，細個即係有個回憶啦。咁但係一出到嚇。我自己都有份演喎，咁樣就即係好興奮咯，心情。 咁其實見到佢哋係咪都好冇架子咁樣㗎？ 完全冇架子，好 nice 啦。因為長哥係一個佢都幾中意搞笑嘅人嚟嘅，咁咧佢就即係有時佢都會講啲嘢咧都比較爛啦。咁你知我㗎啦，我都講嘢好爛嘅嘛。咁所以咧我就有時同佢鬥爛咯。咁都好多時都係佢輸咗嘅。咁所以其實成個拍攝嘅過程都係好。好歡樂咯，好開心。我哋去咗兩個幾月啦，走嘅時候都好唔捨得噶， 因為好似屋企人咁樣相處咗兩個幾月啊嘛。 係啊，我好想 share 咧，就係我哋最尾臨尾拍嗰個情節啦，即係殺科啦，最尾一場啦。我哋係同阿定欣啦，即係我哋幾個女仔啦，跟住加埋阿長哥啦，佢哋一齊拍啦。咁拍到去最後尾，真係最後一個 shot 嘅時候咧，咁啱嗰場都要喊嘅。然後咧拍完之後話。你哋殺科啦，咁樣佢哋好輕送花嘅，跟住攞啲花埋嚟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喊到飆曬眼淚啊，嗌曬就啊唔想走啊，唔拎啊，唔走啊，唔殺科啊，咁樣係去到呢個程度，係好誇張咯。所以我係真係我 feel 到大家都係好唔捨得大家咯。 知道 Carmen 而家有好多線發展啦，其實你對自己要求都好高嘅，我知道。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其實你自己又會怎樣去釋放一下呢？ 我發覺呢，這個橫店的 trip 呢是幫了我的。因為其實我去之前呢，我是有一點內分泌失調，其實都不少的了。因為會 feel 到你整個人很臃腫，突然間重了很多，剛好那時候有兩套劇搭在一起，那些時間就很錯亂的，一個就凌晨開，另一個就是夜晚開到早上，所以其實我所有的生理啊， 生理時鐘 全部打亂曬，我唔知道自己幾時瞓覺，幾時係天光，幾時係夜晚咁樣咯。咁都持續咗幾個月嘅，咁就開始咧 feel 到自己有啲唔對路啦，咁就去睇中醫啦，去針灸啦，有少少減肥減到有少少自己焦慮咁樣咯。咁所以就嗰個時間咧，就加上我冇休息過，咁就好彩咧，突然間出現咗呢個橫店嘅 trip 啦，跟住個個都問我：，啊，你係咪好辛苦啊？翻到嚟瘦曬嘅咁樣。我話嚇，我就係放鬆喎。即系我觉得净系专注拍一套剧，或者系净系专注做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其他时间，因为我喺香港又系成日走去做运动，做四个钟嗰啲嚟，好夸张，因为我好惊肥噶嘛，即系我成日觉得脂肪系即系恐怖个鬼噶嘛，系咪先？咁我就对自己要求好高啦，我就日日都走去做啦，完全唔休息啊，即系我一定要出汗咁样，就系呢个观念。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系错嘅，所以千祈千祈唔好学。咁当你自己有一个正常嘅生理状 作息啊，瞓多啲啊，咁我係完全基本上都冇乜點喐過嘅喺橫掂，因為你日日都拍劇嘛，淨係專注做一樣嘢咧，我就突然之間就瘦翻啦。 同埋心境都好重要，即係心情咧都好影響我哋嘅身體嘅。其實 冇錯， 係啊，即係最緊要就係保持樂觀同埋開心。 冇錯，所以咧我就真係學識咗呢樣嘢。 嚟緊有冇啲乜嘢目標咧？ 咁其實我依家咧都參加咗一個綜藝節目啦，咁呢個節目咧其實是一個扮嘢節目啦，咁我都好開心可以玩到呢個節目，因為除咗唱歌、跳舞、演戲之外咧，都仲可以做下其他唔同嘅嘢啦，俾其他人見到唔同嘅我啊。 咁我就希望下一次可以再邀請卡文嚟同大家分享更多佢嘅演藝事業啦。拜拜， 拜拜。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在奥运的比赛项目有独木舟静水竞速赛和独木舟激流障碍赛。独木舟静水竞速赛使用的独木舟会称之为竞赛 K 艇，简称赛艇，咁啊，并且会按照住赛艇嘅设计同埋比赛嘅人员分为唔同嘅项目噶，例如系 K1、K2、K4 同埋 C1、C2。K 系代表使用双桨叶嘅独木舟桨嘅比赛 ，C 就系代表单桨叶嘅独木舟桨比赛。 数字代表人数，而竞赛 K 艇是会以坐的形式去进行的。独木舟激流障碍赛利用的独木舟就是激流独木舟。比赛的项目也分了不同的界别，英文字母和数字是与正水竞速赛是相同，不同的就是独木舟激流障碍赛入面 C1 和 C2 的项目入面，运动员是以坐的形式进行，而不是单脚跪的形式去滑行的。比赛方面，正水竞速赛的参加者以最快速完成比赛就为之赢，而赛道也会在河道或者海上面，距离就是有200米、500米和1000米。赛事就分为单人、双人、四人小组，而激流障碍赛就设有顺逆流的航道去到比赛。运动员比赛的时候需要穿过水门，水门就由两支的旗杆表示，水门也都有顺水门和逆水门，运动员就要根据水门的种类以不同的方式穿过水门。如果运动员触碰到水门或者未能够穿过水门的话，大会就会在他们完成时间上面加上惩罚的时间的。除了速度之外，独木舟运动项目也是有其他的竞技形式的，例如是体能要求极高的独木舟马拉松，而且还讲求团队合作的独木舟水球。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二十九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咁啊，上一个星期我哋都请嚟呢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啦嘛。咁啊，今集咧，阿卢局长继续同大家盘点呢个医疗政策啊。咁啊，节目里边咧，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现时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医疗融合嘅情况去到边一步啦。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探讨一下咧，点样去到便利长居内地嘅香港市民去复诊就医嘅。咁啊，最后啦，亦都会简介一下咧，跨境救护车直通转院服务。咁啊，当中咧系长居内地嘅朋友咧，对于睇医生呢个环节咧好关心嘅。咁今晚卢局长咧就会同大家盘点一下佢嘅政策。咁啊，关心嘅朋友记得要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啊。 系啊，听闻咧呢个跨境嘅救护车服务咁样啦。咁佢就话咧，病人咧如果你喺内地啊，就会去送到去最近口岸嘅公立医院嘅。咁如果系深圳嘅话，就会去屯门医院或者北区医院等等啦。咁所以咧，而家我觉得个好处就系大家冇咁担心啊。即系我自己可能我本身系香港人嚟嘅，我就已经习惯咗香港嘅嗰种医疗系统。咁有咗呢啲服务咧，其实都会好啲。咁想知道更加多详细嘅资料嘅话咧，就记得留意晚上7:35嘅盘点政策啦。咁晚上8:00嘅医生与你，今集会同我哋讲乜嘢咧？ 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一下生育嘅问题啊，咁啊好多夫妇咧都想生 B B， 咁但系又唔一定系成功噶嘛，咁啊究竟系自己问题定系伴侣嘅问题咧？嗱，咁今集医生与你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咁啊话说俾翻啲数字大家啦，根据咧2017年家计会嘅调查报告咧，发现啊，即系而家估计大概香港咧，大约每6对夫妇咧就有一对有不育嘅问题啦，咁啊不孕嘅问题，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预备怀孕嘅过程里边咧，可能会遇到嘅心理嘅困扰同埋生理嘅问题，亦都会请嚟咧呢个妇产科嘅专科医生咧，讲解一下咧不孕症嘅原因同埋治疗方法，亦都会包括讲下呢啲辅助生育嘅技术，咁啊亦都会同大家解答一啲咧常见有关生育嘅迷思疑难啊，咁啊大家咧都想关心呢个议题多啲嘅话咧，记得要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啊！ 我都谂紧系咪同而家香港人都习惯比较迟结婚生 B B 有关？咁你个身体机能渣咗少少噶嘛？咁可能怀孕个机会率又会低啲啦。咁同埋咧有一个小知识咧，都好想同各位听众同阿畅分享。你估下你生个 B B 出嚟，个 B B 男定女？究竟个基因系由爸爸决定定系由妈妈决定嘅咧？ 是由神决定的。 你都啱嘅。但是呢其实呢就是由爸爸决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爸爸做过啲咩呢？ 爸爸个基因入面，即其实讲緊呢决定性别嘅关键呢就係、是、在于嗰个 Y 染色体。而 Y 染色体呢其实只係喺男性身上面嘅啫。咁、所以咧，成日古装剧咪话某一个女士生唔到男丁，咁就要休咗佢嘅。其实 个问题喺个爸爸度。 其实要休咗个爸爸喎。 系，要休咗个爸爸。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生育嘅知识咧，咁其实就一定要留意住晚上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小白你是怎入行？ 我是当年有一个2000年有个新世纪 DJ 大赛。 哦， 是啊。 好彩你没有做到福音战士你做了 DJ。 梗是啦。 是啊。差点就见到你那个初号机就出来了。整个定真字这样的样子。 这么紧要。 新世纪福音战士没有这样做到的。是新世纪 DJ 大赛。 是啦 ,DJ。 你亦都没有做了一个商场出来的。 没有 做的。就是很专心的做 DJ。 没错。 那你就做得很成功了。 是不是啊， 是啊。我觉得是成功。 咁喺晨光入面都唔会差嘅， 我觉得系成功。咁啊 ，Vicky， 你又点样做 DJ 噶？ 就系、是、参加咗新时代奋斗者， 系啦，你就新时代 呢边嘅。 咁、欸、好几好，由新世纪 去到新时代啦。 我哋大跃进，真系广播大跃进啦吓。 系啊，咁啊就之后入咗嚟咯。 系啦，咁啊，我点做 DJ 嘅咧？可能。你哋都唔想知，不过咧， 你讲啦， 听众朋友点样想做 DJ 咧？仲有35秒，等我讲埋先。就系呢个咧，有一个新嘅 DJ 比赛，只要你年满16岁啊，对广播同埋多媒体行业咧充满热诚啊，立即咧报名参加由香港电台主办嘅我是 DJ 啦。成功入围者咧将会接受咧3个月嘅训练啊，吓你有机会咧。逐步逐步成为你啊，心目中最想做嘅 DJ， 即系你唔系净系听收音机，你系做紧一个 DJ， 系啦、 啊，新星图啊， 系啦，详情点咧？上翻嚟港台网站，你就会知道更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三藩市出席商务午餐会，提到香港和三藩市有很多共通点，两地都有很多知名学府，三藩市是创新中心，有很多科技巨企，而包括香港在内的大湾区亦都有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两地所在的湾区都吸引大量人才，是各自优势。不过陈茂波指出，两个湾区人口规模不同，三藩市湾区人口700万，大湾区就有8700万人，占全国人口6%，对内地经济贡献大约12%。他说两地差异可带来合作机会，寻求互利共赢。三藩市企業可以借助香港平台在內地甚至亞洲推出產品或者服務，初創以及不同階段的企業可以來港融資，支持業務發展。他提到香港非常有競爭力，包括非常低和簡單稅制，貨物、資本、人才和資訊自由流通，亦都沒有匯兌限制，機遇龐大。他說國際金融中心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優勢，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北韓領袖金正恩表示，太空偵察能力對於國家抵禦敵人威脅至關重要，北韓永遠不會放棄為擁有這種能力而鬥爭。北韓日前發射軍事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但是以失敗告終。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昨天在视察北韩国防科学院的时候，向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讲话，说拥有军事侦察卫星是加强国家自卫威慑力，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免受美国军事行为和挑衅等潜在威胁的关键任务。 今次發射偵察衛星雖然沒有完成目標，但是大家不應該因為失敗而灰心喪氣或者被嚇到，反而要更加努力，在失敗之中學習更多，取得更大進步。金正恩又反駁南韓對北韓發射衛星的批評，指首爾展示武力和進行有戰機參與的演習是玩火。格魯吉亞國會表決通過推翻總統祖拉比什維利日前對外國影響透明度法案行使的否決權，預計國會議長會在未來幾日將法案簽署成為法律。在國會外有數以千計的民眾集會抗議國會的做法，祖拉比什維利就發表視像講話，批評執政黨議員選擇了俄羅斯的奴隸制。他又呼籲民眾在十月底舉行的大選投票之中將這些議員趕下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就表示，美國譴責格魯吉亞國會推翻總統對法案的否決權。歐盟就表示深感遺憾，正是考慮所有選項，而對最新事態發展作出回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天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42点，跌178点，总成交金额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1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7.8跌2.4，联想集团11.44跌3.8，美团114.9跌4.1。阿里巴巴78.1跌1.45，友邦保險60.35係跌1.09元，中海油係報21元升4毫，康方生物30.75跌3.55，網易141元升1元，比亚迪股份209.4升2.8，小米集團17.8跌3.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57.3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6，人民幣7.248，英磅對美元1.276，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8722點，跌132點。港金报219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73.36美元，卖出2357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现时咧，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乐景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面房街。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海事训练学院。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海事训练学院。亦都影响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汕石湾路。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汇丰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擎天半岛，西隧出九龙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 道出九龙方向的车龙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银禧花园。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黄竹坑道系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仔工业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奥运仲有不够两个月就揭幕，法国驻港澳总领事会介绍巴黎怎样打造一个具标志性的绿色奥运， 还有香港科技园公司代表分享香港初创生态， 另外带大家参观一个艺术展和欣赏各种传统中国工艺。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伴走束缚，伴起自觉，但过便放下。哦、 I swear to God, OMG, right now, so right, how about you, dare you could keep time。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芬臣。 骚动音乐，我要正面啊！冇错，就算我嗰阵时开始讲广东话嘅时候咧，成日都讲错，就好介意啊！不过我了解咗一样嘢，你就冇一个位置啊！哦，OK，中文够好啦，而家你开始讲啦，冇噶嘛！你面鼻口做多啲，讲多啲，就算唔好笑，你自己笑咯 ，whatever 啦、嗯。可能人哋就系笑你唔好笑嗰样嘢咧。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Adam Park 柏天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健康二选一，你揀一万定万一？ 梗是一万啦，日行一万步嘛。但是万一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定定好。 食紧，日行万步可减低患上慢性疾病风险，食完饭行又得，拍住拖行都得。最紧要是叫埋屋企人一起行。家家齐漫步，开心又健康。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啦。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啊，同埋咧 Vicky 啊吓，同啊听众朋友倾下偈啊吓，咁啊听众朋友好想出嚟同我哋倾啊！早晨早晨， 早晨何太， 早晨早晨， 喂你好啊，喂何太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好唔好啊？ 我点唱俾我？ 仔都係呢個月生日嘅， 係 佢就十四號嘅， 係冇錯。 嗰個孫咧就22號嘅， 係 咁咧，祝佢哋咧生活愉快啦，身體健康啦， 係 同埋我個孫咧就學業進步啦。 阿孫仔幾大啊？係 咯，幾大啊？讀緊年幾年班啊？ 都有15歲啦， 我15歲， 中3啊，應該 中三啦， 中三左右啦，15歲。 好嘢喎，咁樣咁你叫佢哋阿仔同埋阿孫啊，即係成屋企人就一齊翻嚟飲你嘅靚湯咯，好唔好啊？ 有㗎， 飲咗啦，應該。 你最拿手係咩湯啊？講嚟聽下先。喂，今日有少少咧，我唔可以講话秋风啊！你觉唔觉得今日阴阴凉噶嘛吓？ 我咩汤都煲喎，我好中意煲猪肺汤嘅。 猪肺汤，哎呀，哇！我都好耐冇饮猪肺汤啦。 即系小白咧都好识煮嘢食噶嘛，猪肺要点样咧？要啤水噶， 系 咯， 即系好似我及平时咁样啊，啤住你先噶， 好容易洗嘅。我 觉 得，你有咩心得啊？ 冇啊，咪买咗翻嚟咪洗咯，咪啤水咯，啤完之后咪摆喺个镬度就学下佢咯。 都话啤水好难咯，你讲到咁简单。 因为我去街见到咧喺个即系街市度买咧，我见佢咧好白嘅，我惊佢好似唔知放咗啲咩落。 你惊佢落咗啲漂白剂咁 白得滞反而仲惊啊，系咪？ 系啊，太过白得滞啊，白到真系啊，你见到噶街市。即係我哋都係會白嘅，但係都好似冇咁犀利咁啊，係咪？ 係咯， 都係洗到乾乾淨淨，切開佢，切咗佢嗰條嘢嗰度咧，或者啤啲水落去。 即豬健康啊！所以佢就夠白啊！ 係好中意同聽眾講呢啲嘢。 我啲新抱反而好中意，一翻嚟問佢哋煲咩湯，佢哋都好中意話：哎呀，豬肺湯啊！咁啊，睇下咩時候煲，有陣時煲赤小豆啊、眉豆啊，嗰啲湯啦，赤小豆都好飲噶， 新抱都中意飲啊。 赤小豆啊，去濕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嗰個， 你冬天咁，你又咪煲淮山啊、事實啊、黨心啊嗰啲咯， 咁樣 你都識煲啦。 我哋邊度識啊？我就係唔識先問你。同埋咧，我哋都話頭先講咗唔識啤水啊嘛。同埋咧，你啲仔啊，你啲孫啊識飲啦。出邊啊，你喺啲中式嗰啲酒樓飲豬肺湯，你估幾多錢啊？ 好貴噶！ 你一盅細細盅98蚊啊！ 係啊，成100蚊一盅 啊！我試過喺阿滔度啊。 喂，唔好講邊個地方，系啊，我知噶啦。系啊，我知啊。食围村菜嗰度啊嘛，我梗系知道啦。系元朗嗰度嘛，得啦，唔好再讲啦。不过吓，好啊，好 OK。 大家身体健康吓。 系，大家身体健康。喂，你讲完噶啦，讲多两句祝贺说话，又唔好突然间收得咁快。系啊。 系啊，恭希望你哋嗰啲 收听率节节上升啦，系咪？ 系啊。 你都要身体健康喎。 你话咩？ 系啊，我成日都听都祝我自己身体健康啦，我都好大啦，都做過手術 㗎咯，做手術少少啦， 我只腳咯， 係啊，我5、6歲都做過手術啦，你好叻咩？你幾廿歲先做？我5、6歲就做啦個手術， 係 啊，啲男仔係嗰啲時候做㗎嘛，有啲手術， 係 啊，啲男仔你好叻咩？講 小嘢㗎啫， 嗰啲好小嘢啊，你都好小嘢㗎啫，係 啊 係 啊，而家真係好小嘢 嘅， 即 係 而家最緊要係。做到手術唔緊要嘅，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健康嘅，睇下咩部分啦，每樣嘢都有嘅，最緊要自己開心啊！ 喂，何太，神光第一線好唔好聽啊？嚇， 好 OK 噶，OK 啊，聽啊 ，OK 啊， 都聽心機嘅， 成日都聽心機，咁你記得繼續聽啦嚇，好嘛 嚇？係啊，我咩都聽， 係 啊，好多時我都係真係朝頭早咧。一份啦，我而家都仲好似未起身咁。 哇，正啦， 系啊，好福啊！ 我做到成一职咁样啦，何太。 唔系啊，因为如果冇落雨，我都去做运动。有阵时呢排成日落雨，我都惊啊嘛。 啱嘅，因为跣到啊唔好，系啊，真系。 好啦，大家身体健康 啊！好啦，拜拜，多谢你，拜 拜， 拜拜。 咁啱嘅，呢排咧天雨路滑啦吓，咁啊有啲长者或者有啲老友记，譬如晨运嘅时候，首先咧着翻对防线嘅波鞋咁样，呢个都系重要嘅，同埋睇天气啦。有阵时喺室内嘅地方做下啲伸展运动咧，都可以维持到个身体健康噶啦吓。

早几日咧，咪讲过芒果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芒果，如果要拣嘅话，点样先系知即系靓啦、甜啦，咁啊啲肉啊厚啊咁样。好啦，今日咧就讲另外一种嘅水果，呢种嘅水果未必个个喜欢，但系最近喺街市上面都非常之火热嘅 西瓜， 就系呢一个榴莲啦。 哦， 啊、榴莲咁啊，榴莲咧就唔讲话佢今次点拣啦吓，咁但系咧，大家。食榴蓮的方法咧何其多，咁有啲朋友當然就中意雪入雪櫃啦，咁啊凍食嘅，有啲朋友中意拎佢去做呢個甜品嘅，咁啊甜品譬如係榴蓮 pancake 都係大家都好喜歡啦，係啦係好食嘅，有啲人就中意拎佢打雪糕。 嗯， 系即系起肉，跟住就同雪糕一齐去到整咁样嘅。咁如果你话喺外国，譬如东南亚地方，佢哋啲榴莲雪糕咧，同本地嘅榴莲雪糕可能有少少分别，就系佢哋个果肉咧会比较强。 嗯， 你食落去嘅时候，佢唔系单纯将佢做咗个雪糕，而系你系食到佢啲果肉嘅。咁、 哦、 呢个就系佢哋有好多就系自己本身一啲细嘅雪糕厂，或者有啲真系自己整雪糕嘅时候咧，佢哋特别喜爱有嗰个口感啊。好啦，咁今日咧亦都唔系讲我哋榴莲点样将佢做雪糕，我哋今次嘅榴莲系热食嘅。 我真系好、啊，我其实真系好中意食榴莲。 有啲咁嘅事？喂，你中意食边只品种啊？ 我贪平嘅，我觉得榴莲咧，你食到好贵咧。真係好誇張 嘅！你中意食硬爽身 定係腍啊？我中意食腍， 我都中意食腍。 你係咪中意食腍？ 外脆內軟啦， 係啦，係啦，可以嘅話就咁樣做到啦、 嗯。 但其實腍咧，你食到成隻手咧，要污糟要洗咧、 嗯， 就正啦咁樣。因為硬咧就真係好難食呢陣時咧。硬到咧，好似食緊大雪菠蘿咁嘅，個 texture 有啲咧，好我唔知佢未熟定點咧，搞唔掂喎嗰種嘅質地咋。 咁啊硬嘅時候又唔夠香啦，係啦，咁所以都係要淋少少。 其實硬係咪代表未熟定係個品種本身都係爭啲？ 有啲品種又真係佢係冇咁 creamy， 冇咁軟腍腍。 多數都係未熟㗎啦，不過 你知唔知咧？ 直啲講， 唔食榴蓮嗰啲人咧，唔食榴蓮嗰啲朋友咧，一聽到榴蓮咧。佢就好憎嘅， 系啊秒噶， 佢就聽到啊，佢都唔使聞到，因為你都知道咧，大電波你有形象噶嘛，即系譬如頭先咧同你講臭豆腐係咩味咁樣啦，咁先算啦，咁咧跟住你就會即刻會 smell 到係咩味咯，係啊，係啊，做咩事啊你？ 冇啊。我哋講其中一個同事， 哦，原來講緊呢樣嘢，哦， 因為我之前咧， 我哋講係信， 啊， 哦，係咪信字嚟噶？ 哦， 我又唔知我信唔食榴蓮喎， 唔係佢唔食，但係一講佢就會知道係咩味， 係啦係啦，想象到啦，係啦， 咁所以。但係即係中意食嘅人一聽到就即刻會覺得好趨之若鶩啊，好正、啊啊啊啊！我係中意食嘅，舉手， 舉手， 舉手， 舉手，係啊， 係啦， 我哋可以臭味相投。 不過我又唔係好敢食好多，因為 胃 卡路里好高、 啊。我又唔關事， 我又唔會、 啊、對個胃唔好啊，因為食得多、 啊、 難消化。 我又 OK 嘅， 係啊， 我食好多我都 OK， 但係而家就會同自己講唔好食啦。 我有試過食榴蓮泡飛嘅， 嚇、 啊， 係啊，即係全部勁食。 喂，榴蓮泡飛嗰啲蓉咧，榴蓮蓉啊。先至係一絕喎，佢有啲榴蓮布菲咧，佢直頭係主打嗰啲榴蓮蓉嘅，直頭攞個湯殼咧一大殼畢落自己嘅碗嗰度嘅， 飲嘅咯。 咁佢可以嗰啲榴蓮蓉做咩咧？咁佢本身有好多甜品噶嘛，咁嗰啲甜品咧亦都有一啲譬如蛋糕啊咁樣，譬如就算你攞件朱古力蛋糕，你都可以將嗰個榴蓮蓉咧放喺上邊，咁你咪自己做咗個 fusion 咯。 啊， 咁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有啲地方主打嘅。 近年我食榴蓮食得最多就係因為新興咗榴蓮月餅，咁你就啖啖肉，同埋咧佢好 sweet 嘅，咁佢有個冰皮咪包住嚿肉嘅，你隻手都係染上嗰啲白色嗰啲冰皮嗰啲粉末嘅啫，就唔係會整到成手都係咯，咁好似又體貼啲咯，感覺上 咁都有好多 product 嘅，其中一種咧我雖然食榴蓮，但係今次呢一種嘅產品我就麻麻地食嘅，就係呢個喺印尼佢哋好中意一種嘅榴蓮糕啊，呢個榴蓮糕咧就係似係嗰啲春卷咁樣嘅 size 嘅，係啦，幼身少少再幼身啲咁樣嘅，似一條香腸咁樣嘅，咁你就剝咗個包裝之後咧就。切一粒粒咁樣嚟食嘅咁樣，咁我即係嗰個榴蓮味咧，我就普普通通嘅啫，係啦。但係中意食榴蓮嘅人咧，所以話未必咧嗰啲榴蓮嘅副產品全部都喜愛。 喂，咁佢係咪炸嘅咧？ 佢唔係炸嘅，嗰個淋淋地嘅嗰個榴蓮糕， 甜品嚟嘅，可以甜點啦，或者 係啦，甜點啦，係啦，甜點啦，係啦。因為我唔知係個榴蓮品種嘅問題啊，定係點樣？因為如果你問我榴蓮品種嘅話咧，其實譬如印尼有出榴蓮啦，泰國當然亦都有好多榴蓮啦，今年嘅榴 係 啦，馬來西亞又有啦，咁啊， 佢啡啡地色 嘅，啡啡地色嘅啱啊！你讲得啱，你揾啱啦， 啡啡地色 嘅，你揾啱啦， 几得意， 系啦。 系 啊，几 得意 啊！我差啲想再形容，不过好彩自己收一收把尺，好危险，好危险啊！ 好啦， 继续讲，我未讲重点。个重点就系今日咧就话呢一个榴莲咧系可以热食嘅。咁啊，热食咧可以点搞咧？热食咧就系你可以将呢一个榴莲咧，唔系话你买翻嚟，叫阿老板咧帮我起肉。然后就拎翻屋企就自己微波炉叮咁，咁有部分当然系会用微波炉叮。你有冇试过微波炉叮榴莲啊？ 冇试过。 你个微波炉暴食啦。如果有啲唔食榴莲嘅朋友仔喺你屋企住咧，即系你有啲家庭成员， 当全部都食榴莲先， 咁会好啲。 系啦，咁但系都要小心佢会爆啦，系啊，因为榴莲，所以你轻轻。 麻麻而食呢一样嘢，我未试过，会唔会系好 creamy 咧？令到佢更加会 会，你讲得好啱。流又唔会好流嘅，唔会好流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买咗啲榴莲肉翻嚟用微波炉轻啦，我系主张轻轻叮啊，系令到佢有少少咧就系暖暖地，其实已经 OK 啦。因为你唔系要煮熟佢啊嘛，你唔系要煮熟佢啊，你煮熟佢你就唔好用微波炉搞啦。你譬如用焗炉嗰啲咧，用第二个方法去到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咁如果你话我今次呢一个咧就系炭火烧榴莲。 系 啦，所以炭火烧榴莲，如果你真系有个炭炉咁，固然即系炭火啦。 系系， 如果你冇炭炉嘅话咧，咁或者你揾个 BBQ 炉啦，系啦，你就摆个网，咁啊，今次个榴莲你就喺街市买，咁啊，一粒嘅榴莲咧，其实你唔需要直头唔需要开啊，唔使搞咁多嘢啊，即系直头我自己嗰个榴莲牛肉刀都唔使用咧，佢唔使开，咁啊，一嚿榴莲咧，你望落去都已经熟啦，太生又唔好，太生入边硬啊嘛，咁啊，见到佢都熟熟地啦，咁啊，太熟又唔好，太熟佢本身咧。啊，我都知啦，啲肉嘅咧根本都已經變曬水啊， 係啊，硬骨骨啦， 嗰啲太腍啦，太腍啦，即係爛啦，腍到爛，咁嗰啲亦都不理想，咁就會揾嗰啲係啱啱好熟嘅，咁然後你就可以擺喺個網上邊。成个榴莲摆喺网上面烧嘅，咁你发觉嗰个榴莲咧烧下烧下嘅时候，佢原本系绿色噶嘛，或者有啲黄黄地色，跟住佢就会烧到个壳咧有啲黑黑地嘅，黑黑地嘅时候咧，你唔好以为个榴莲窿咗，佢系外壳窿咗嘅啫，系啦，佢外壳如果黑黑地嘅话咧。灰灰地黑地咧，即係代表入面已經熱咗啦。係啦，因為個殼咧就好鬼厚嘅。係啦，咁你就一路喺度慢慢燒，輪住係咁喺度燒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燒到呢一個榴蓮入面啲肉咧係好。creamy 嘅， 哇， 系好香好食。 嗱，我哋中意食咧，又觉得正啦，都系同翻大电波嘅朋友讲，同埋阿侯嘉明小姐讲咧，都讲翻声，佢唔食咧，佢揞住耳朵噶吓， 揞住耳朵。你准备烧嘅之前话一话声通知 先。好，冇问题啊。 系啦，有机会再分享。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准备睇 Dallas 啦吓，咁啊 Game Four 啊吓，咁啊 Dallas 赢紧依家，系转个头。 再见，拜拜。